人生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去到星期一的时间就想着、哎、又要上班又要去学习。但你想想星期一的早上我们又可以见到一些可能在、学校上面你见到的朋友，工作上你发觉很合得埋的同事也都变成了朋友，可能昨晚才大家一起吃完饭今早又见面。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上面都会识到很多不同认识的伙伴，这些伙伴可能在你人生里面匆匆地突然之间认识了他，但是原来也都会匆匆地去到离别。尽管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没办法拥有着永恒的生命，但是回忆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也都可以永远保存着。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遇到一些、喜欢的人，甚至乎是需要珍惜的一段情的时候，都要好好地去到把握，都要好好地看待和善待。如果不是呢，当朋友例如现在有很多时候都会有移民潮啦，可能你的朋友哎呀发觉他又要走了，没办法呢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经常相聚，在人生里面呢又少了一个呢可以经常跟你闲话家常的人，千万不要去到离别的时候呢才会去到哀伤。纵然好像离别一样是不开心的，但是仍然要懂得送上更大的祝福，希望对方在前路上面走得更加好。就像我自己这样，我也都有朋友移民，即譬如有个朋友阿辉 Tiffany 走了，仍然希望他们生活在地球的另外一边过得好。在你又会不会有朋友都是来的时候会移民，甚至乎去第二度地方留学出 trip 啊，如果有的你知道的不妨把握这些时间，就算几忙都好，尽量抽空大家见个面，大家聚一聚。早上6:11收听的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卡拉的不单多简单，你说下次去玩下一年又会否又不得，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刹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流远，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应足紧。足紧、不敢说绝对，只肯说话去开放这秘诀叫无惧，我若是长期潜水、想多了就退，退得了就退，人渐老乐园都不想去，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东京湾过是湾过碧滩，要看就要 以再等。山卡拉开好花，怕你再沉吟。等等，我怕门牙会问，目送真的爱，再遇原来是他生。趁着大门上打开，创造你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深水湾，浅水湾，痴子真，你以为定会等，生死轻碎。有时辰，你眼前人还正捉紧。捉紧夜。 冯允谦，散卡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哇，气温啊跌咗一度咯，14度啊，咁啊相对湿度54%，咁啊出门口嘅时间咧，大家都可能会觉得有啲凉意嘅。我朝头早咧翻工嘅时候，一落楼都 feel 到噶。我住嘅区域咧，早上嘅时候啊得12度啫，咁啊所以咧比而家嘅整体嘅平均气温咧就嚟得更加冻添。唔紧要，唔紧要，最紧要咧。个人啊觉得温暖好重要。好啦，揭揭报纸啦。市建局近年多次咧就推展啊中环旧区重建嘅项目，咁啊其中永利街、士丹顿街重建项目亦都饱受争议噶噃。咁啊，但系最终吓市建局咧终于放弃咗大规模嘅重建方案，改为咧就活化唐楼。可能呢个咧就系听到大家嘅声音之后啦，咁啊作出一啲咧就系顺应大家意思嘅方向嚟噶噃。今日见到寻日嘅时间啦，咁啊，市建局嘅行政总监啊，魏志成咧，亦都喺网志上面写到咧，咁啊指出啊，项目之内咧，咁啊位于士丹顿街同埋华贤坊西嘅九栋楼宇已经完成复修啦，咁将会咧就系引入一个叫做共居，即系一齐居住共居计划，并且短期之内咧招标邀请啊营运机构咧去到管理噶。士丹顿街永利街重建项目啊，早喺市建局嘅前身啊，咁啊都已经咧开始噶啦，咁啊但系之后咧就因为保育啊旧楼嘅声音就好多啦，咁啊加上咧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有套电影啊《岁月神偷》咧，咁啊亦都将呢一类型嘅信息就打出嚟。咁所以佢哋都表示咧，咁啊经过接近两年嘅施工之后，活化工程已经完成啦。啊，市建局啊将会喺短期之内咧就为共居项目营运者招标噶，用意咧就系物色啊具经验同埋能力嘅机构合作咧，就系同市建局啊共同管理同埋营运呢一类嘅建筑群噶。啊，首阶段咧嗰个嘅年期就系5年噶。佢哋都话到啊，介绍翻啊活化之后嘅情况，各层嘅住宅单位啊，咁啊将会咧就系重新布局啦。好啦，咁啊，重新布局之后咧，咁啊，当然啊，非常之引人入胜啦。咁啊，每一个楼层大概咧就有2至3个单位，每个单位嘅空间啊，足够咧就摆放床铺啦，同埋日常嘅家具嘅。咁我自己咧都有阵时好喜欢咧去一啲旧建筑群咧嗰度去睇一睇啊，感受一下咧旧嘅建筑风貌。但如果你话全部都系好旧嘅咁样咧，咁我又觉得咧好似都睇得都几辛苦啊吓。咁有阵时都希望咧，即系有一啲旧嘅建筑群，但系有啲新嘅元素带咗喺入边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可以咧就感受得到旧嘅风味，但同一时间保育亦都好重要嘅，两者兼备嘅话咧，相信咧呢个系一个大家共赢嘅方案。 是觉觅理想，旧同学们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或是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我看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夜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再不属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主打转意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双最会以后，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翩翩起舞。 朝早六点二十二分嘅时间，十四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揾嚟郑欣宜嘅《仍会等》。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朝早嘅时间呢，有啲正能量嘅嘢或者快乐嘅事情呢，呢个都唔知係咪真啊。因为呢好多人呢就视佢呢就为好似已经存在有少少嘅敌意，但係又好好奇想了解佢多啲。就係最近讲得非常之多嘅 AI 呀，咁聊天机械人程式嘅 ChatGPT。咁ChatGPT 呢，咁佢即係全球流行啦。好多嘅政府机构呢都话要需要防止好多人呢就叫做乱咁用佢，成为咗一个几争议嘅话题。这个呢就喺外面方面呢就发生嘅一个消息，就係咩呢，见到呢就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呢，咁二月嘅时间呢就话到啦。咁佢哋呢就会指导老师同埋学生係用呢一个呢工具去到教学同埋学习。并且新加坡政府亦都将会呢就用 ChatGPT 呢就去到草拟一啲嘅文件，提高呢一个嘅效率。喺我哋大家呢都却步又话驚佢呢样驚嗰样嘅时候呢，咁即係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套路。咁原来第二个嘅地方呢，咁佢哋就话到将要使用佢，係一个善用佢。咁佢哋更加话到呢，咁嚟緊嘅时间啦，佢哋嘅学校即係高等院校嘅教师，包括呢就会使用呢一个嘅 AI 系统去到加强学生嘅学习能力。咁佢哋话到教育工作者设有专业嘅讨论小组，以探讨利用 AI 工具嘅方法。 佢哋咧去到使用呢一个叫做 ChatGPT 嘅时间学习嘅时候咧，就比喻作咧就系用计数机去到学习数学啊呢个概念啊吓。咁但系但系只有当学生咧掌握到基本概念同埋思维嘅时候啦，咁呢个咧先至会成为有效嘅学习工具嘅。咁希望咧佢哋能够善用呢一种嘅科技啦。咁如果你话佢哋嘅政府都话到系可以咧，就嚟紧嘅时候研究啊，点样将呢一个嘅 AI 智能系统咧，就处理一啲啊日常嘅文书，令到整个嘅机关啊机构咧，可以有更加快嘅速度同埋弹性。咁如果真系嘅话咧，咁真系好值得借镜啊吓。咁到底喺大家防紧啊，会唔会滥用啊，会唔会 AI 控制人类嘅同一时间？咁原来佢哋已经 ready 做乜嘢呢？就是去到利用翻呢一啲嘅科技，咁啊令到自己日常做得更加快。 Right, I'm ready. 请观看面前有几多。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啊，早上咧最中意打电话俾人嘈住人噶啦。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嘅，咁啊普通啦。咁啊，另外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啊有啲凉意啊，应该就几好赖床嘅。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14度啫，今朝又凉翻啲啊，感觉系。 嗱，就唔系话觉得凉得好交关。 哦，系咩？ 系啊，有少少觉得大风咗。不过咧，即系以琴日或者都唔系净系琴日咧，之前嘅。经验咧就系早晚真系清凉啦， 系啊系啊系啊， 晏昼啊热啦，咁我琴日咧我就晏昼出咗去，咁啊晏昼出去梗系热啦，咁啊笠咗件好薄嘅衫，咁好似平时翻工你见我咁样咧，总之吓，一件里边一件短袖 T 恤，咁啊一件好薄嘅衫咁出咗去，都觉得热，咁跟住翻咗屋企咧，然之后夜晚咧我要攞落街，跟住我咧唉都系攞翻晏昼嗰件衫落去就算啦咁样，落到去咧。就好冻 啊！哇，而家早晚啲天气咧，其实都相差得都几大啊！呢排 系啊，再加埋啲风吹埋嚟咧，咁啊，即系觉得哎呀，真系着少咗衫喎。 系啊，而家朝头早都系噶，其实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生效紧啊，真嘅，真系大风咗。头先钟哥都话， 系啊，咁所以大家真系着衫要睇下。唔系睇时令啊，即系时令，即系讲紧个月份咁样，唔系睇时令啊，系睇日令啊。 系啊， 即系嗰一日你都要睇下究竟边一个时间你要做啲咩衫出街。 系啊，如果唔系咧，即系好容易冷亲啊。除非咧，即系如果你唔够衫咧，唯一个步伐就系咩咧，原地跑咯，即系捉下个人啊，令到个人兴翻啊。咁系呢啲典型啊，我嘅驱寒方法啊。 嗱，呢个其一啦，另外一个就啱相反嘅喎。嗱，你就话要喐动。跳下又好，喐下又好，跟住伸展下又好嘛。另一种咧，啲人遇到冻嘅方法会点样咧？缩埋一嚿咯。 哦，系、哦。 啱啱系一个相反，你唔会即系遇到一啲咁样嘅时候，啲大风啊、冻啊咁样，你唔会普通咁样行嘅。一系你就伸展，一系就缩埋一嚿咁样。咁所以你喺平时喺街见到突然间冻嘅时候咧，大部分人咧缩埋一嚿嘅。 啊、 所以大家都系选择咧比较一啲被动式啊，即系唔会主动令到自己乱，被动式缩埋一嚿就算咁。 如果即系连我咧都冻到个人冇晒力咧，我都会缩埋一嚿嘅。睇下身边有冇人啊，一齐大家缩埋一嚿咯。 系啦系啦，咁样缩埋，但系点解缩埋一嚿你会觉得暖呢？ 互相因为自己同自己帮自己取暖咯，阴公道。 即系呢个一个。一个科学研究啊，真系要点解我哋缩埋？系咪啲肌肉啊，缩埋啲， 将只手放喺大髀罅呢啲， 系最老土嘅方法咁样啊。 系啊，好啦，翻嚟一阵再讲，着多件衫啊，朝头早。 系啊，好啦， 一阵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喺六点四十分嘅时间咧，咁啊同各位听众嗱睇咩好咧吓？我哋不如咧就睇睇泰国啊，泰国啲咩咧？泰国就泼水节，大家就知道啦，好出名嘅。但其实泼水节咧之外啊，仲有好多咧系有趣嘅传统文化节庆噶噃。咁啊，而家可能有啲朋友都谂住，哇，我啊中意咧就去玩嘅。周围去玩，特别系中意泰国嘅，咁啊啲朋友如果熟嘅话咧，可能都知噶啦。泰国除咗泼水节之外，仲有啲系譬如水灯节啊、鬼面节啊，仲有啲咧就系富有宗教色彩嘅九王斋节等等啊。今日咧就系2月27日啦，咁啊距离呢个4月嘅泼水节咧就仲有时间。啊，透过泼水节啊，正式嘅名称咧应该叫做送干节噶，系当地嘅新年嚟嘅，亦都咧就系每年4月13日至到15日咧就展开嘅，都按照住咧各个唔同啊泼水嘅活动日期咧系有所不一样嘅。咁香港啊，如果大家喺九龙城一带嘅话咧，咁啊到期时亦都咧会有见到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庆祝活动噶。这个节日咧讲紧嘅咧就系喺泰国嘅送干新年期间，咁啊除咗就系礼佛啦、浴佛啊、做功德啊、向长辈献水等等嘅传统习俗噶，咁啊当地咧唔同嘅地方亦都会举办盛大嘅泼水活动噶，因此咧又被称之为泼水节。例如曼谷啊，亦都喺龙路一带啦。亦都有好多朋友鍾意去嘅唔同地方啊，亦都係激烈嘅一个叫做泼水嘅地方嚟嘅。咁另外亦都可以呢喺大城嗰度呢就体验一下呢大象泼水嘅乐趣㗎喎。哇，大象泼水我都未试过喎。泼水节其实我都少参加下。咁但每次即係譬如我就喺九龙城嗰度见过。九龙城见到嗰度呢都其实几开心嘅。細路仔嗰边我唔鍾意玩水啊，係咪好啦，喺泰国东北部雷府啊。咁啊，每年六七月咧都会举办一个叫做鬼面节噶。咁泰国啊，雷虎鬼面节当日啦，咁啊，村民亦都会着住一啲非常之颜色缤纷色彩嘅一个叫做鬼服啊，戴上咧就系以椰叶即系椰子叶啦，同埋竹物制作成为嘅一个鬼面面具，同鬼灭之人系冇关嘅，打扮成为鬼嘅模样，咁啊参加呢啲嘅游行派对。你都会挂住一啲嘅，譬如铁罐啦、铁片啊，即系一路行嘅时间咧，嗰啲金属就互相碰撞，咁啊产生好多唔同嘅声响，咁亦都会载歌载舞，又唱又跳，非常热闹。好啦，去到七月份嘅时间啦，咁啊佢哋亦都咧就会有一个叫做守夏，夏咧系夏天嗰个夏，守夏节。每年佛历8月16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守夏节啦。啊，仲有几个名嘅，叫做守居节、入夏节、入雨节，同埋佛教四旬斋节噶。呢个节日亦都系泰国佛节嘅其中一个重要嘅日子嚟噶。咁啊，守夏节当日啦，寺庙咧就会举行一个叫做夏安居嘅仪式嘅。咁啊，诵经礼佛，咁啊，并且就会向高僧啊忏悔自己嘅过失噶。啊，僧侣之间亦都会互相送赠鲜花啦，同埋香烛嘅，亦都会咧就系互相啊表达敬意，亦都会互相忏悔。咁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啊，都系同宗教仪式有关嘅。啊，头先亦都有提过一个叫做九王斋节，王咧系皇帝嗰个王，又称咧就系九王盛会噶。咁啊，系当地每年九月或者十月之间啊重要嘅宗教节日嚟噶。啊，相传咧就系为咗纪念当地华人信仰嘅九王爷圣诞。好啦，呢一日咧最大嘅特色咧啊就系食斋。喺斋节期间，泰国各地不论系餐厅、小食都会挂上咧就必有斋字样嘅一个旗帜嘅。咁啊，因应住信众食斋啦。除此之外，喺曼谷嘅唐人街同埋泰国南部嘅布吉府啊，都会举办一啲嘅庆典啊，咁啊有啲唔同嘅活动嘅。尤其是咧就系布吉啊，咁啊更加咧就会举行一啲啊仪式咧，吸引好多嘅旅客啊去到咧就系朝圣嘅。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布吉啦吓？ 咁啊，會有冇感受過呢一種嘅節日嘅風采呢？好啦，另外一個就叫做水燈節，咁啊有住就係最靚泰國節慶之稱嘅呢個美譽啊，喺每年啊泰曆12月15日舉行噶。咁啊，按照住泰國嘅傳統習俗，泰國人咧就將會喺水燈節當日咧親手製作水燈，放入去河流入邊。喺個畫面入邊咧就係好多中國嘅傳統文化咧，就係會將嗰啲譬如紙船啦，或者將啲係咪蓮花燈啊咁放喺水上邊啊，佢哋都有嘅噃。咁我哋就係將水燈啊喺當日咧就會親自製作一個嘅，並且放入呢個河流入邊，以寄託住咧就係心中嘅願望同埋祝福。另外，今日泰北清邁亦都咧會有舉辦一啲咧就係歡迎觀光客嘅一個叫做天燈節。咁啊，天燈啦，咁啊就好似我哋放孔明燈一樣，到期時咧就有幾千個嘅天燈佈滿住成個天空，非常之靚嘅。不過都要留意翻嚇，咁啊當地咧會唔會有啲字就係叫做管制啊？即係好似我哋都會管制，唔係度度都可以放天燈噶嘛。咁啊要喺一個適當嘅地方先至可以放天燈嘅。除此之外，當然都會有聖誕節啦。雖然咧泰國就係佛教嘅國家，咁但係作為觀光嘅大國咯，泰國喺聖誕節嘅時間氣氛亦都相當之濃郁噶。咁去到11月下旬咧，其實都係啲商場啦，都已經會擺曬啲聖誕樹啊，咁好靚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係去投入一下呢一個嘅聖誕節。咁所以話咧，唔同嘅地區佢哋都有唔同嘅節日嘅。咁啊，唔知道你會唔會咧喺自己喜歡去嘅旅遊嘅地方，不斷咧就尋寶一下啊，佢哋到底喺一年入邊邊一個嘅節慶呢是最多嘢玩嘅，最开心嘅，咁你就可以喺选择嗰个时间啦，或者而家都已经咧系可以稳定啲机票，咁到期时咧就可以去嗰度参观同埋感受一下当地特别节庆嘅一种玩法啦。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从投诉里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 一首歌曲嚟自《再见宁静海》，佢系伊人陈卓妍啊。咁啊，早上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51啦吓。咁啊，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咁啊，天晴干燥，早上咧系相当清凉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咁啊，早上嘅时间啦，见到而家就系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咁啊属于中级度嘅。另外咧要留意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咁天文台个九天天气预报咧，今日亦都话到嗱，其实今日咧都应该系气温咧系最清凉嘅一日噶啦。咁啊去到听日、后日啦、大后日啦，今个星期咧见到个气温亦都咧就慢慢上升翻噶啦。咁啊去到今个星期嘅后期嘅时间啦，星期六日啊气温咧都会介乎17至23度嘅，咁所以气温咧都系有变化嘅。早上嘅时间嚟到咧就系朝早嘅6:52啦。啊，6:52嘅时间，我哋今日有职场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咧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啦，涛。 喂，早晨，小白。 今日朝头早想同你讲下咧 ，IT 就系咩咧 ？Microsoft 啊。咁佢有一个系叫 Edge 啊，咁啊 Edge 哦 ，Edge 嘅一个 应该读 Edge 啊，我记得系读 Edge， 系啊，应该系 Edge 啊，咁啊，睇下我系边个口音啦，可能我系欧洲挪威啊，唔知系咪啦。咁啊，呢一个 Edge 咧，咁佢入边有啲新功能，咁我见到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白，相信好多听众咧都有机会同我一样有相同嘅疑问啦。就系佢有新功能叫 Dropbox， 我听过系咩，但系佢 Drop 到底系啲咩嚟嘅咧？点样用咧？阿涛呢、這个？ 诶、hey, ，咁啊，同 Dropbox 真系有啲类似，咁其实都系有一个网络共享嘅位置，咁你放上去啦，咁当然啦，其他嘅装置你都要有呢个 Edge 嘅软件啦， 即系云端嚟噶，佢系嘛？ 有啲似啊，其实系噶， 佢直头系，但系佢又同云端有少少不一样， 佢声称系有啲不一样啦，咁所以咧个 Drop 咧个意思就系、是。诶、欸，我喺个浏览器嘅右手边咧，多咗一个咁样嘅功能。 嗯， 咁你咧有啲嘅档案可能想 share 俾个电话， 啊、 又或者想 share 俾其他嘅装置、哦。 嗯， 咁你咧同样装咗个 Edge 嘅软件之后咧，咁咧对应嘅嗰个装置亦都可以睇到呢一啲嘅档案。 咦，咁系睇到档案定还是其实可以 edit 埋噶？佢而家呢啲？ 咁现阶段咧就系、是、可以睇到啫。咁有冇 edit 嘅功能咧？暂时未知道。咁当然。如果佢即係 support 到可以就咁直接喺上面 save， 即係通常應該都可以嘅。咁啊，再加上你嘅瀏覽器可能裝咗一啲，或者你有 apps 啦，裝咗即係一啲編輯嘅軟件，其實應該都可以做到呢啲嘅功能嘅。 咦？咁佢同普通譬如 cloud 啊，或者 Dropbox 啊，甚至乎係即係其他嘅軟件有啲咩唔同咧？ 嗱、咁 Drop 咧，佢聲稱咧就另外就係有一個聊天室嘅功能啊。咁所以咧，除咗可以傾偈之外咧，亦都可以分享一啲嘅檔案， 即係佢將幾樣嘢又合拼咗，咪即係洗頭水同護髮素咯，咁啊將佢加埋一齊，可能再加多個焗油又擺埋落去，跟住又話自己新嘅配方，類似係呢啲 concept 啦。 係啦，咁所以咧只要你即係咁多個裝置都有連埋到一齊咧，咁基本上你都可以睇到啦。所以你話有啲似係咪有啲似 Dropbox 咧？其實我又覺得有啲似嘅。 系咁，不过佢就多咗个倾偈嘅功能咯。咁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佢一班人，譬如有10个人同时间都用紧个嗰一个嘅 chat room 嘅，咁但系佢摆咗个文件上去，大家亦都可以同时共享嗰一个嘅文件，同埋一齐阅读啊，一齐睇啊。可能佢喺呢一方面咧，就有机会想做得再精准啲。 咁但系咧我相信 job 啊吓，未有冇即系有冇得同人倾偈咧？我就暂时未发。 即係未知啊嚇。咁但係佢主要嘅功能其實有啲似記事本嘅物體啦。 嗯。 咁你可以不斷咁樣擺啲你自己嗰啲資料上去，同時擺啲檔案。咁只不過咧，你可以喺唔同嘅裝置咁樣睇到嘅，咁樣啊嚇，咁就可以省卻咗你每一部裝置都有自己獨立嘅一個記事本咁樣咯。 咁我就亦都要裝埋佢嗰個裝置啦。當然係， 係係冇錯啊。 呢個就係一個作為我一個用家，我已經又有嗰啲雲端呢嚿嗰嚿，其實都已經幾廿個 app 噶啦，全部咧都係差唔多啊。對我嚟講咧，一個用家就係、是。多咗一嚿嘢咧，如果佢有啲叫做唔需要錢嘅 quota 俾我嘅話，咁可能就會選擇啦。因為有啲都已經開始飽飽地啊。咁如果有啲free 嘅，我哋梗係一般用家大家明啦，唔使錢嘅梗係用下先啦。 咁佢呢個咧聲稱就有免費啊，聲稱有30 GB 可以俾你用。咁你話算唔算多咧？我就見仁見智啦，睇你放啲乜嘢啦。 係啦，你唔好下下擺啲片啊，擺啲相上去嘅話，其實30 GB 都應該夠喎。 嗯，擺啲相我覺得都 OK 嘅，你話擺啲片都勉強可以嘅。咁因為30 GB 真係我就覺得都叫做可以，即係可以用下啦，都叫做。因為你諗下電話可能普遍而家256至到 1TB 咁樣，咁其實30 GB 都起碼有10% 即左近啦，或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幫助嚟嘅。 係啊，我自己喺雲端服務上面咧，亦都即係付費嘅，咁有好似係2TB 咁上下嘅。咁咁樣嘅咧，我會覺得足夠啦。咁如果你話30 GB 嘅，咁對我嚟講，可能真係處理一啲日常工作上嘅先至應付得到啊。好，咁但係頭先都提過啦。如果能夠同時 check 住，又或者同時處理一啲分享文件啊，甚至乎分享其他檔案嘅話咧，唔知道香港人經常都會用嘅一個通訊軟件 WhatsApp 係咪真係嚟緊又做得到喎？阿圖， 咁 WhatsApp 咧嚟緊咧喺 iOS 入邊咧就話有畫中畫呢個功能啊。 嗯，畫中畫，喂，我哋細個嘅時候經常聽畫中畫係咩喎？啲電視出新 model 嘅時候就話呢個電視有畫中畫喎。 係啦，咁啊畫中畫嘅意思就係、是。我主要想睇到呢一樣嘢，但同時我又想睇到嗰樣嘢喎。 嚇嚇嚇！即係一個 mon 就睇到幾樣嘢，就唔使你再買多個 mon 咁樣。 係啦，咁所以 WhatsApp 嘅功能主要就係可能我開會嘅期間，我又想同時睇到嗰個人 share 嘅嘢，亦都想睇到嗰個人個樣。 嗯，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畫中畫啦。 係，其實一般嘅工作上邊需唔需要畫中畫呢個功能嘅咧？定還是如果我有文件分享一齊睇嘅時候，我瞄咗個畫面其實都得啊，大家可能淨係靠個聲音都應該聽到啊，係嘛？ 咁可能咧，因為我用緊 Android， 我就唔係 iOS， 所以我未知道 iOS 嗰個而家嘅情況。咁通常咧，我而家開會嘅話咧，我真係可以即係有少少時候會做下其他嘢，但係同時咧。開會因為可能有啲嘢 share 咗出嚟噶嘛，咁我亦都想要睇到嘅，咁所以變咗咧，佢有畫中畫呢一個功能咧，咁就方便好多啦。 哦，咁佢就可以慢慢取替到，例如都係香港人經常熱門愛嚟用作會議作用嘅一個 app 就係譬如叫 Zoom 啦，咁嗰個都係同時間多人，亦都我唔知道分享文件方面嘅性能係點啦，咁但係都可以做到類似即係多人共享，然後亦都可以同時開會咁樣嘅功能喎。 系啦，咁同埋我亦都可以上网 check 下其他嘢，同时亦都可以睇到开会上面嘅情况。 嗯，咁啊，画中画都有佢自己嘅用处喺度嘅，咁啊，睇下咁多位嘅听众啊，需唔需要用到呢啲功能啦？嚟紧嘅时候有啊，定还是而家都已经有噶啦？ 最新嘅版本啊吓，23.3.77，咁所以咧未知道，因为我唔系 iOS 啊，所以我未知道你哋而家系咪已经用紧呢个版本。如果系嘅话咧，应该就已经支援噶啦。 嗯，咁啊，大家留意翻啊，如果需要 update 嘅话咧，可能你个电话按咗一个咧就叫做自动 update， 都已经系可以有咗呢个新嘅版本噶啦。如果未嘅话咧，不妨试下揿一揿，咁啊试下啲新嘢啦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陶，拜拜。 好，唔客气，拜拜。 正系嚟到早上嘅6:59啊，转头分头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家，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死亡死者包括12名儿童，但是当局相信仍有多人失踪。當地政府說，涉事船隻載有來自阿富汗、伊朗等國家的非法移民， 幾日前從土耳其出發，但在卡拉布里亞遇到風浪，觸礁沉沒。事件中有超過80人獲救，當中22人需要送院，其中一名生還者涉嫌販運人口被捕。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對事故深表哀悼，強調政府會致力防止同類悲劇發生。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早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测本港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台爱梦游。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听一些菲律宾乐手朋友说，他们成日都很挂住家乡的鸡汤，所以呢我想着接下来带他们试一下香港非常出名的沙窝云吞鸡，不知道和他们菲律宾的鸡汤会不会有些相似之处呢？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上次班老友去你家坐好舒服啊。 舒服都是其次，最重要是安全。我家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没有僭建的。 那你租给人那间呢？听说劏房可以收多些租啊。 我租给人那间没有劏房的，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不会违例的。如果租客有什么事我都不安乐。要知道多些就上屋宇署网站啊。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何玉芬。考试嘅时候记得要注意时间分配啦。 我建议就系首先你要立一次成分卷，其实有几多条题目啦，长题目啦，特别系咁你要咧除一除翻嗰个时间。举例啦，吓喺生物科嚟讲咧，譬如 section A 你只可以花唔多过45分钟去做。Section B 咧，每一條咧係可以有20分鐘。咁你入到去個考場嘅時候咧，真係要戴住個手錶。Section A 去到45分鐘，就算你未完全做完曬，你都要停，然後就去 Section B 做第一條20分鐘，做唔曬嘅停，然後咧去下一條。你可以諗一諗，可能你會損失少量嘅分數，但係你之前攞得翻嘅分咧，大部分都係喺度嘅。相对来讲，如果你不能够适当的时候去停的话，你在后面整个 section 或者一条大题目你没有做，你损失的呢可能是讲紧20分30分。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 DSE 团队制作。 号召全港喵星人、汪星人扮靓靓为港台庆祝生日， 为庆祝公共广播95年，诚邀各路猫奴狗奴发挥创意，为宠物精心打扮，参加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 打扮至靓至出位的毛孩仲有机会上台行 catwalk， 各族最佳造型大奖。 3月20日就截止报名，详情即上港台网页、 Facebook 和 IG 专页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十四度嘅气温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卜卜，今日朝头早咧就有阿姑喺度卜卜嘅。早晨，姑姑。 早晨，小白卜卜。 系，喂，入翻正题先。系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 而家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最湾位对出。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慢车，龙尾果栏。咁封路情况，大屿山嘅长东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系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要小心啦。系咁多。 咁都净系留意到系红隧有啲塞啦，咁都系喺理工大学嗰度系嘛？ 系啦，冇错。 系啦，咁啊见到东隧又唔系好塞，其实而家都个收费都咁均称，可以选择下行嗰边啦。 可能行东隧嗰啲人系未咁早出门口啫， 可能系啦，系 或者晏少少就塞噶啦， 系啦，咁多年嘅习惯啦，又或者系咁。如果你话直接去到港岛中部嘅咁啊，红隧真系方便嘅，大家都会心谂我塞多你几分钟， 好过嘥有钱行完东区 就。但系因为而家啲燃料费贵， 真系贵，真系贵， 真系贵，所以我都搭多咗车。 哦，我以為你話諗住買架電動車。 唔係，搭多咗車之餘咧，咁亦都即係耐唔耐行過嘅時候咧，心引起。咩心引起呢？行過港鐵嘅時候，佢咪嗰個咩交通自動補貼嘅？係，其實我日日行過都會嘟。 未到十六号都系咁， 未到十六号，我有时我心会谂、会唔会今日又 会跌多几毫子俾我 几蚊执下咧咁样，其实系开心噶，即系当佢回馈翻俾我，即系我又唔系话坐得最密嗰批啦，又唔系因为我始终翻咁早冇车啊嘛，要自己驾驶，咁咧我有阵时如果见到佢跌咗几廿蚊俾我咧、我开心噶， 系啊，即虽然预咗系有嗰笔钱，但系。嘟到出嚟嗰下有啲開心， 心咪甜一甜嘅， 系啦， 希望相應嘅措施能夠永恆啦、 希望啦， 希望啦，系 如果有能力嘅，咁就回饋翻俾我哋啦。 冇錯，冇錯，冇錯。好，咁啊，有啲咩特別嘅提醒咧？今日 咁又冇提醒，不過咧，你講開甜蜜咧，就有啲好嘢介紹俾大家。就話説咧，最近咧就某經典大電影啊，25周年重製，係啦，意大利喎，係啦。咁咧，適逢呢個25周年嘅重製版咧，有本地嘅收藏家咧辦咗一個《鐵達尼號》嘅文物展覽嘅。 嚇、真㗎？入邊嗰啲文物係？ 有啲係重製版，咁、有啲係拍賣到翻嚟。 哦，即係有啲係真㗎喎、哦。 真嘅、真《鐵達尼號》嘅真嘢。 我以為全部都係重製，一拍套戲都重製，我又重製咗一批翻。 睇下會唔會有啲重製靚啲嘅4K 文物咁樣？ 係喎，係喎，係喎。 係啦，去到今個月嘅4月30日嘅，咁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睇下嘅。 去到今年嘅4月30日。 冇錯。 係啦，哦，咁啊都得意嚇。 冇錯。 咁啊。都是交通工具啊，鐵達尼號。 冇錯啦，當年做出嚟是全世界最大架嘅遊輪嚟嘅。 係。 係啦，咁就聲稱不會沉沒。 係。 咁但係估唔到首航嘅第五日就沉咗啦。 係啦，咁啊，冇辦法啦。 估唔到，冇 錯。估唔到啊！咁啊，駕駛人士都係啊，就冇諗住自己嘅手車咧好好。 冇錯。 係啦，咁啊嗰啲咩安全車速啊、行車距離啊，咁啊全部都係啲 A、B、C 咧，大家都要記住。 大家口噏就成日噏得多，但係會真係做得到有幾多個唔掉以輕心就真係唔多。 嗯， 我都有时承认我是有啲粗心嘅， 系嘛？咁啊，揸车嘅时候专注都好紧要啦， 专注好紧要。 因为而家都多咗朋友咧，佢哋中意一路揸车嘅时候咧，可能个挂住倾偈啊，或者个 mon 咧又周围望啊， 着一着你有时真系会分个心过去望。 系啊，系啊，咁啊，记住啦，交通条例上面有一条咧，就叫做不小心驾驶啊，吓，行车不专注啊，行车不专注咧个用途系或者个检举系好广泛嘅， 食嘢都唔得。 系啦，我想讲食紧嘢啊！如果只是你长期在挂着聊天，而执法人员长期见到你都是长期聊天的话，那这些都是不小心驾驶。 唱歌都不好啦。 是啦，那么。 你几个钱嘛？ 总之行车就专注， 专注， 双手拎住个踏盘，系啦，望住前面， 系啦，双手都好紧要， 系啊， 系啦，真系有时有懒嘅单手， 单手 或者冇啦， 谂住自己大力金刚指嘅， 系啦，冇 用，好啦，呢啲 唔好啦， 戒啦， 冇错， 好啦，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 好， 唔该晒阿姑， 唔该晒你， 星期五再见你啦， 好， 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先，喂，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啦、啊，十四度嘅气温，不过好干燥啊，出边又大唔大风，依然强烈季候风信号都喺度、啊。 系啊，都有风嘅，不过明显啦、啊，今日天气都冻咗嘅，咁所以咧，一早一晚注意保暖啊。咁啊，头先咧听到天文台讲咧，都真系啊吓，即系叫做近排咧，日夜温差又去翻比较大一啲咯。 系啊，系 啊, 啊，即系日头嘅时候咧，太阳一出啊，的而且确有种。哇，都几暖嘅感觉啊！吓， 系啊，不过咧，小白，feel 到应该尾水啦， 尾水啦，我都觉得系， 应该冻埋，譬如成个三月，应该抽多一两个礼拜出嚟，冻少少啦，跟住四月就开始热啦，真系好夸张。香港依家嘅冬天咧，即系短暂得好紧要咯， 系啊，咁、啊， 所以即系有啲听众朋友话，喂，冬天买下衫先，买啲羽绒先。買啲厚嘅褸先，或者即係著啲長靴先得嘅，兩個禮拜貨仔到啦、如果你真係想著呢啲咁厚嘅衫咧，可能今次今日真係要去其他地方，譬如你話去旅行，去日本、去加拿大或者去南韓嗰啲地方，你話滑下雪啊，即係當地冬天即係叫做有雪落啊，咁嗰啲衫咧先可以大派用場。如果唔係正常，你香港咧著到成嚿飯咁樣出去咧。你都真係好異常啊！因為香港真係比較熱少少 啊， 老老實 實咁樣。喺香港買嗰啲御寒衣服咧，又未必啱當地啦。你最好係當地嘅御寒衣服係衣服係咩咧？就喺、是、當地買嗰啲先夠暖啊！通常都係咁。 係啊，咁所以即係都又令到自己個肩唔使帶咁重嘢過去咧。 啱 嚇，咁啊，所以好啦，咁啊你話今日嘅天氣就係咁咯。不過今日都係天氣清嘅，講多一兩句咁啊。能见到呢都高返好多啦，咁所以你话即係今日如果做下运动都舒服嘅，咁啊过去就嗰啲行山比赛啲成绩哇好得好紧要啊，啲朋友仔係咪，咁啊有练习得嚟嘅成果嚟嘅，咁啊即係平时有练习啊比赛嘅时候呢当然可以比较清心满意得多啦， 系啦， 成績方面， 即系譬如呢啲我自己即系一两句行山比赛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喺二月份搞都唔错，因为二月份普遍嚟讲香港比较上凉啲啊。咁如果你之前好中意十一月搞，十一月咧而家好难估啊，有阵时十一月可能都仲有啲风啊、有雨啊，反而系嗰啲多啊。而家 今日应该系好天气嘅，咁啊大家。享受一下啦，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哥。 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另外咧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 晨光大学。 嚟到晨光大学，梗系又有嘉明同埋有精卫啦！早晨啊， 早晨啊！ 哇，嚟到二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咁我哋又讲下一啲粤剧嘅好著名嘅爱情故事咯噃。 冇错啊，继续甜甜蜜蜜噶嘛。系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咧一套戏叫做《糟糠情》啊。咁呢个《糟糠情》咧，其实啱啱。这个戏呢喺二月都啱啱演完嘅，都再演咗。咁样呢就我自己都有份参与当中嘅。咁但我就唔係演即係主角啦，主角都依然係嘉英哥。嘉英哥呢同埋阿姐呢嘅开餐戏嚟嘅呢个系。 哇。 咁糟糠情呢其实係嗰日都几多观众㗎因为呢好多观众呢都几鍾意入面啲曲目啊。即係入面嘅唱段啦。咁当然佢係一个文戏嚟嘅。咁但係即係一啲唱段入面呢即係喺唔同嘅角色上面呢都好有发挥嘅。男女主角嘅唱段啦甚或至係边位即係一个你当係丑角啦即係咁样嘅一个唱段啦都係好多特色喺当中嘅。咁而呢个糟糠情咁啊即係我唔知道而家年轻人知唔知乜嘢叫糟糠之妻啦。 以前喺电视剧呢其实啲文初戏啊甚至乎古装戏成日都会讲。 大婆啊。 係啦係啦。即第一任妻子啦陪你捱打江山啦。 冇错啦冇错啦即係好多时候其实以前啲人就係比较早结婚㗎嘛。系咪？咁啊，都未系一开始咧，就已经系话非常之事业有成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成日都话糟糠之妻，糟糠之妻，即系嗰个 头先系啦，嘉明都讲啦，同你一齐打江山吓，即系一齐挨出嚟嘅，即系嗰啲嘅即系夫妇啦，咁样太太咧，咁我哋就租房置妻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喺成个戏入面咧，即系个题目已经系好明确噶啦，啊租空情吓。即系大家点样珍惜，即系嗰个婚姻入面嘅缘分啦，吓，即系咁样嘅一个状况。咁呢个故事嘅背景其实系咩咧？就讲紧即系以前王莽啊，吓，即系王莽要改国号，即系佢哋嗰阵时要即系由汉朝嘅时候啦，吓，咁啊，即系喺度改国号为新嘅时候咧，咁啊当中咧就刘秀吓就同王莽会战。咁刘秀咧呢个就系后嚟就做咗王啦。咁佢嗰阵时咧初头咧就兵败而逃嘅。咁但系咧就得到我哋嘅正印花旦啊呢个角色咧就叫做郑巧儿。咁啦，郑巧儿咧就去救咗佢。咁样咧就即系但系阿巧儿咧后屘咧就系、是、因为即系。俾即系贼兵所，即系佢嘅爸爸咧，俾贼兵所杀啦，所以家破就父亡咁样，咁啊要逃乱咁样啦，咁样。咁但系逃乱嗰度咧又救咗，嗰阵时咧仲要猛将啊，即系阿宋云咁样吓，咁样咧，所以咧二人咧就即系喺个破庙嗰度啦，最兴啊，即系喺破庙嗰度咧就日久生情啦，系咪？ 其实成日都见过呢个桥段。 啊，冇错啊！其实咧呢啲咁嘅桥段咧，好大路嘅吓，即系粤剧啲戏路咧，大概都系嗰啲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虽然系嗰啲啦之外咧，入面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即系核心价值嚟嘅。咁啊，唔紧要，我哋翻翻个故事先吓。咁即系咧喺个破庙入面咧，就互生情愫啦。咁样就即系铁定咗啊，就系唔会负呢个租康之情咁样嘅。咁啊，后嚟咧，刘秀就登位啦，咁啊，任命咗咧呢个咁帮得手嘅宋云啦，即系我哋嘅文武生吓，宋云咧就做呢个大司空吓，以前啲即系岗位嘅名啦吓。咁啊，刘秀咧啊，即系做咗皇帝啦嘛，咁佢嘅亲家姐咧，阿胡杨公主咧吓，咁嗰阵时咧就系、是、即系喺刘秀早期打江山嘅时候咧，即系付出晒好多青春啊！即系入面咧都有讲到啊，三十而立都仲未成家咁样嘅阿公主吓，嗰阵时咧就为到呢个王刘秀吓，即系嗰阵时咧就即系一路搞掂咗个国家先咁嗰啲啦吓，咁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中间咧亦都出现咗咧一场戏咧，就系、是。即系不打不相识啊！啊，即系阿宋云咧就想参阿公主一本咧，就话佢即系买家奴咁样吓，咁即系咧公主咧就本来想杀佢噶啦，咁但系后屘觉得哇呢、這个人即系为咗个国家，即系觉得啊呢、這个时候即系啱啱先至定落嚟吓，就唔应该有搞多咁多民怨嘅，咁所以咧即系都系为个国家嘅。咁既然佢嘅初衷同即系阿宋云嘅初衷其实都系一样咧，咁我就唔杀佢啦，咁仲反而又爱上佢啦啊，咁样啫吓。咁通常冇错啦，咁公主又爱上佢咯，咁所以咧阿公主后屘就梗系。我要人啊，即系仲要系起初嘅时候咧，佢咁帮阿刘秀，咁所以刘秀就一定应承啦，系咪？咁所以咧就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即系有金殿呢一场，系金殿呢一场咧就系阿刘秀咧就指婚，就想佢咧就同公主就成婚咁样。咁但系咧刘秀就即系即系咁嘅安排之下咧，其实咧阿宋云就唔愿意嘅，因为咧之前咧。就是有一场就是讲到明的巧儿呢就跟他有一场戏呢就是以这个白绫即是以前一些人拿来吊颈那些呢、oh. 即白绫呢就写到明的就即大家重申一次当日的盟誓就写到明贫贱之交不可磨租康之妻不下堂、 wow. 所以呢就在金殿上面呢就坚决拒婚这样的。那这个坚决拒婚呢就即系当然啦，皇帝即系低声下气求你，即系你咁搞法，咁啊真系唔 OK 佢啦，唔 OK 佢嘅情况之下咧，咁啊梗系拖出去斩啦，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嘅，系咪？之后咧 就去到刑场啦。咁刑场入面咧就有恩怨呢一场戏，恩怨呢一场戏咧，即系两个当然喺度即系诉情啦，系咪？即系阿巧儿同阿男主角、男女主角仲唔唱戏喺呢个时候，大建国嘅时候唱戏啦，梗系咁啊。所以点解话好着重喺唱情入面就系咁解啊？即系演员嗰个带动点样推进个戏，同埋曲词入面咧帮到手。吓咁之后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咧，咁最终咧。其实就是即系阿刘秀啊、阿公主啊嗰啲冚唪唥都去晒刑场噶啦。咁初头咧，阿公主咧都有啲于心不忍嘅。咁于心不忍之余咧，咁啊仲要即系阿刘秀又嚟到啦，即系阿新王啊又嚟到啦。咁啊嚟到嘅时候咧，咦望到原来阿大师兄宋宏吓个老婆系边个咧？一路讲到咁。即系叫佢不如，哎留住你老婆做偏房啦，成啦，即系佢都唔制，一定要系做，即系一定要系做大婆。即系呢一个到底系边个咧？咁到时一睇，诶，原来系巧儿。巧儿翻翻去我哋一开头嘅时候，就系、是、呢个刘秀嘅恩人，当时救咗佢啊嘛。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咪讲到话就系呢、這个。刘秀即系佢要同王莽会战嘅时候，就系阿巧儿救咗佢噶嘛，咁所以诶、哇恩人救我一命嘅，咁阿刘秀又冇办法啦，皇帝又冇办法啦，仲要即系两个咁恩爱啦，咁亦都系恩人啦，咁所以咧就死罪赦免，咁啊当然系大团圆结局啦。咁啊即系通常咧大戏都系大团圆结局嘅，尽可能都啊，咁啊即系大家开开心心嘅咩个戏，咁但系咧呢个戏咧当时咧喺好多嘅。劇目入面咧，其實都有噶嚇，咁啊，但系即系就用咗唔同嘅名啦嚇，咁啊，譬如喺上海粵劇咧都有嘅，唔係淨係得我哋廣東大戲有嘅呢個戲嚇，呢個戲咧即系喺上海粵劇咧就叫《金殿拒婚》啦，咁啊即系就等同我哋頭先講咗嗰一場啦，最主要咁啊抽咗呢一段出嚟嚟到做名，咁另外咧粵劇都有嘅。啊，即系一个富裕个裕之后加个象大笨象嗰个象字嗰个豫剧吓，嗰、那个豫剧咧都有呢个金殿抗婚嘅、啊，即系唔同咗个字啦，一个叫金殿拒婚，一个叫金殿抗婚吓。咁、啊、我哋粤剧版本咧就系、是、叫做糟糠情吓，咁啊呢、这个糟糠情咧当时咧就系、是、由我哋嘅嘉欣哥同埋阿姐吓，咁嚟到去开山嘅首演嘅阵容咧，就有阿嘉欣哥啦、姐啦，同埋即系刘秀呢个王呢个角色咧，就系阿普哥做嘅当年吓，游星普吓，仲有我哋嘅萧仲坤啦、龙冠天啦吓，嘉明姐陈嘉明就做呢个胡杨公主吓，咁啊另外咧衡阳公主咧，即系阿妹啊吓，即系阿妹，同埋另外头先讲阿旭哥啊、龙冠天咧，就系、是、两公婆嚟嘅。咁你即系阿妹同阿驸马啦，就喺度即系斤斤搞搞咁喺度帮手穿插咁样啦吓，就系呢啲咁嘅位置嘅。成个戏咧都系1989年嘅时候咧，就喺利舞台上演噶啦吓。咁所以咧嗰阵时就系阿姐同埋嘉欣哥头先讲过啦，佢哋嘅复星粤剧团开山嘅。咁我哋啱啱做咧就系2月22啊嘛，我哋话吓，我都有份参演呢套戏啦吓。咁呢个戏咧就系、是、即系阿嘉欣哥就同。一个我哋呢一辈嘅花旦啦，叫做谢晓莹吓嚟到去做嘅。咁其实阿嘉欣哥咧都做紧一个动作啊，就系、是、一路传承紧啊，希望可以即系、就是、一路仲喺佢嘅手本入面咧，就拣一啲戏啦，就俾我哋新嘅一辈咧 touch 住佢做啊，或者我哋一啲新演员，即系好似我自己咁样啦，都有份参演喺当中嚟到去即系亲身感受咁样，越嚟越去做咁样。咁希望咧即系当然好珍惜呢个机会咧，都多啲老管啊继续传承俾我哋啦，即系。啲嘢落我哋度啦， 吸引到唔同嘅 fans 入场就当然最好啦。咁但其实最紧要咧就系大家都有兴趣去了解多少少就更加好啦。我知道嚟紧今个星期日有个好紧要嘅日子噃， 冇错啊，3月5号咧，其实系哇都久违咗3年啦，即系我哋演艺学院啊，我同嘉明都系演艺学院毕业啦吓， 系 即系演艺学院嘅 open day 啊，开放日啊，咁啊即系。即系当然系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俾大家去了解演艺学院嘅课程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即系喺唔同范畴啊、唔同表演艺术范畴入面嘅一个推广嚟嘅。咁啊，哇！我睇翻即系喺戏曲入面咧，嗰个节目咧都非常之丰富啊！即系我梗系帮戏曲讲嘢噶，系咪咁讲先？戏曲 好啊， 戏曲嗰部分。我見佢嗱，因為咧當日嘅情況咧係由朝頭早基本上10点去到5点钟到嘅，咁啊即係橫跨 七個鐘入面咧，都係有唔同嘅節目嘅，唔同學系都有嘅。其實就不過咧，即係我偏幫戲曲就講多啲戲曲啦。咁啊，亦都會有呢啲啊，即係打戲啦嚇，三叉口嘅演出啦，一啲唱曲嘅示範啦，身段嘅示範啦，基本功嘅示範啦咁樣。咁啊下個禮拜我都可以同大家咧回顧下，亦都可以講下當年。十 X 線，即系呢啲当年我哋即系做嘅时候又系点样嘅咧？咁啊，同大家可以分享下啦。 好啊，好，咁下个礼拜见。 好。 咁下个礼拜又听下咧，到底阿精卫啊，可能真系讲翻会唔会讲埋好粉地？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再睇睇天气方面啦。天晴干燥，早上啊相当清凉，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嘅。啊，朝早嘅时间而家14度嘅气温啊，咁啊湿度方面咧就干啦，相对湿度59%，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喺度嘅，咁啊，另外仲系咪 feel 到出边呼呼声咧？嗰啲呼呼声啊，风嚟嘅，季候风啊，所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又喺度啦。朝早7:29，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暂控三名年龄介乎28至65岁嘅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同一名63岁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将喺今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寻晚表示。在早前檢獲的不鏽鋼湯煲入面，發現相信屬於死者的頭顱。又解釋法醫和鑑證專家當日認為不適合在現場化驗，所以將湯煲運到殮房，以及在昨日化驗時先發現頭顱。頭顱右耳後方有一個洞，相信是致命傷。警方又相信死者在車上遇襲，到達龍尾村單位時已經不清醒。另外，警方昨天下午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7岁女子，涉嫌協助窝藏死者的前夫，她现正被扣留调查。意大利南部载住怀疑非法移民的船只沉没，造成至少59人死亡，死者包括12名儿童，但当局相信仍然有多人失踪。當地政府表示，涉事船隻載有來自阿富汗、伊朗等國家的非法移民，幾日前從土耳其出發，但在卡拉布里亞遇到風浪，觸礁沉沒。事故中有超過80人獲救，當中22人需要送院，其中一名生還者涉嫌販運人口被捕。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對事故深表哀悼，強調政府會致力防止同类悲剧发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西方国家的目标是瓦解俄罗斯，国家未来及人民安全岌岌可危，形容在乌克兰战场和西方对视是生存之战，保持团结一致是取胜关键。北约及西方国家一直否认意图瓦解俄罗斯的说法，强调只是帮助无端遭受攻击的乌克兰抵御敌人。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不希望普京继续掌权，但是否认打算摧毁俄罗斯，理由是北约和俄罗斯一旦爆发直接冲突，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一线。 早晨啊， 睇睇个天气先啦，1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1%啫，咁即系话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太干啦。另外咧，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生效，有啲风啊，天气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嘅，不过晏昼咧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0度啊。睇睇未来嗰几日咧，天气仍然系干燥啦。本周嘅中后期日夜温差仍然系较大嘅，即系冇乜分别。 系啦，咁啊，所以一早一晚啊冻少少啦，咁啊长者同埋小朋友注意保暖啊。咁啊问下两位拍档，礼拜六日有冇去行下街啊，或者出下门口咁样啊？ 有啊有，我琴日出咗去。礼拜六我反而冇， 系咪啊？ 琴日出去行咗个跨， 有买嘢系咪？消费， 琴日有少少消费啦。 先用消费券。四月先排，依家先用。你嘅 未来钱， 你嘅 pattern 系咁咁啊？ 洗湿咗个头先。 琴日用嘅洗费咧，全部都唔系用喺自己身上嘅，即系会买啲嘢俾人，帮人哋买啲嘢啊咁样。 咁几好，就系帮我哋买啲嘢系嘛？ 多谢钟哥， 买咗一个福气俾大家。 好啊，咁买埋俾听众，买埋俾听众啦。小白有冇出去啊？礼拜六日 我就礼拜日啊，去咗行山咯，自己都系，因为要操下啦， 要操下咪睇到啲毅行者啲成绩咁好，自己都忍唔住操操佢先系嘛。 所以我头先都电话都同你讲咧，因为摆二月咧，而家啲天气就系干爽咧，真系好有利发挥嘅。如果你仲系十一月，因为我试过十一月嘅时候参加咧，哇，我都若干年前啦，咁嗰阵时咧就遇到系都几大雨啊。咁我仲记得上紧鸡公山嘅时候，连我同其他参赛者咧，大家企咗喺山嘅側邊嗰啲位 避雨， 因為點解呢？即係雨又冇得避啦，因為落緊，但係因為中間嗰條路咧變咗瀑布，咁我哋就企喺側邊嗰度就望住，你都唔知點行好。咁於是乎咧，佢又唔停雨啦，最後就點咧？就所有參加者咧都係唯有間水，咁你一路行，因為啲泥漿碌曬落嚟咁樣。咁老實講，嗰年我 quit 咗嘅，因為即係情況咧太瀨氣啊！ 不過咧，我成日講嘅話，毅行者咁樣都要鬥快啊！其實任何比賽都係鬥快嘅，點解全部都係鬥快？有冇啲係鬥慢嘅咧？即係譬如毅行者應該 鬥慢太容易，多人同時間係最後衝點。 唔係啊，即係鬥慢意思係即係數以年計啊！ 哦， 即係譬如話毅行者嗰段距離，你而家幾日行完啦？我可唔可以行幾年啊？我可唔可以幾年喎、啊？我行幾年？即系个比赛，我要进行几年嘅， 系 个中间做咩啊？唔多窿，慢慢嚟。我呢度煮，可能我见到呢一个咩鸡公山系嘛？呢度靓，我呢度扎营住翻两三个月，咁得唔得咧？斗慢， 得， 斗慢都系几好啊！ 好玩啊，斗慢 啊！ 嗱，用中哥呢个 logic 咧，就可以成立到一阵间咧，我要讲嘅一个题目啦，咁样嗱，礼拜有六日咧，我又去咗街市嗰度行啊，买下啲补给品啊，买啲生果食下咁样啦。好啦，咁啊，喺生果档咧，啲人就疯狂叫卖啦！嗱，依家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以至两位拍档咧，去开街市咧买嘢，通常一种咧疯狂叫卖嘅，喂，炒啊，20蚊个啊，平到冇朋友 啊，又拍手又成咁样， 全场最底，全场最底。 另一种咧就系一个广播嘅， 系啊，录低咗噶嘛， 系录低咗嘅 loop and loop， 乜乜仔蔬菜我最底咁样类似，跟住就讲啦，今日咧萝卜4蚊斤，边个够我底？成个深水埗我最底咁，即系好似 rap 咁样嘅，或者好似 hip hop 咁样录低咗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呢一种广播式咧就欠缺人性化吓，都系咧最传统式嗰啲叫卖，喂买你睇，买你讲啦，咁 即系好大声啲街市嗰啲， 谷起嗰把声啊，嗰啲男人或者女人，喂买你睇。佢哋最大聲係咩咧？隔住個口罩咧，即係疫情最高峰嘅時候，隔住個口罩咧，依然咧聲音係嘹亮嘅咁樣。哇，好厲害，好厲害！ 我聽過唔少即係啲大叔咧，當佢哋嗌嘅時候咧，我真係聽唔到佢哋講。例如佢講一句妖靚。讲咩？ 哇！ 讲咩？我听咗十几二十次，我真系企喺度听嘅时候。佢原來佢講提子好靚 哦，小心啲啊！你知唔知啊？即係而家咧，我哋嘅節目好等人用㗎。 我知道， 係啊， 提子好靚， 係提子好靚。你一路 拗曬頭，我已經拗 小白都要注足觀看，你都成日去街市啊？咁你有冇？ 我唔想失去你呢個拍檔。 你有冇諗住矯正佢嘅發音咧？ 我冇啊， 冇係嘛？ 冇啊，因為佢哋已經咧係變咗佢哋嗰個嘅代表啊。 係 啦，即係你聽到呢一把。都唔知佢讲乜嘢嘅声， 然后你就会净系知道好响亮。 可能唔系净系你，可能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紧乜嘅。可能系佢啊，总之有啲声啦，而用个声浪最大咧去吸引啲顾客咁样。 系啦，发出呢个震撼嘅声音、嗯，去吸引你嘅注意啦、 啊。其实最后尾都唔系我听到提子好靓四个字噶， 系啊， 系我身边嗰个同我讲，你有冇搞错啊？一听就听到佢讲提子好靓啦、 哦， 哇！我心谂，我真系要再研修一下啲广东话， 乡下话可能系咪？ 哦， 可能系乡下话。 嗰啲系听力测试嚟嘅，唔关语言事嘅，唔关语言事嘅。 可能我平时嘅 headphone volume 要搞翻细啲 先好啦。坐佢个位，嗰、那个 volume 一定要自己小心啲啊！如果咪笃个 headphone 入去咧，哇！即系爆。 淑梅姐先犀利啊！你系都要喺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讲呢句， 即系做过晨光嘅。都系将个 F 搞到咁大， 搞到好大啫， 习惯啊！ 保护听觉最重要啊！吓，好啦，咁啊，今日无端讲生果档做咩咧、嗯？原来喺西湾河咧就多咗一档啊，冇人嘅生果档，咁啊俾你投币嘅形式、嗯、去买唔同嘅水果啦。 呢件事好外国喎、 啊，系啦系啦。咁咧喺面书嘅群组咧，就系筲箕湾同埋西湾河关注组入边咧，得到一个发文啊。 嗯， 好明显西湾河咧就唔够开一个关注组，而筲箕湾亦都唔够，所以佢哋两家人咧系合并咗嘅咁样吓。咁、嗯、啊关注咩咧？有一间咧比较新派啲嘅呢个水果店啦，咁样佢就卖生果嘅，咁啊有传统嗰啲叫咩秋月梨啊、南非橙啊、澳洲橙啊等等啦，咁啊全部咧都标明。价钱嘅放喺咧货架上边不设防啊，每样嘅生果咧大概10蚊至15蚊不等啦。附近咧就有个咧叫收钱嘅地方啦，有个兜仔咁样列明咧不设找续，自行投币咁啊。嗱、 哦， 网民咧有两番嘅说法嘅，不过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嗯，关于呢啲自动售卖又叫你除。即系叫大家讲个诚信啦， 凭良心俾钱， 讲个诚信。当然我估计佢都会 set 个 cam 嘅，但系嗱，你 set 个 cam 一件事啊、嗯。如果你系立心不良，一嚟就笠住头，又戴晒口罩，又戴晒帽，立你两袋橙，应该未必捉得到。 或者我又立坏心肠咁讲啊，佢反正都系大家投币嘅。其实佢就算我唔带住啲乜嘢，我摆5蚊， 系啦。 咁然后你攞好多咁，其实都一样系。 又或者摆啲钱落去，但原来系大富翁入边啲玩具钱嚟嘅咁样。咁嗱，总之咧，骗徒手法都可以层出不穷。不过咧，店主咁去营运咧，一定有佢嘅用意。第一可以删减到人手啦，但系又 work 嘅， 嗯， 即系到目前为止，佢仲系用紧咁嘅销售模式。 即系衰啲讲啊，等于咧个老板做生意嘅时候，佢请个人贵啊。定還是俾人走數嘅價錢貴？ 嗯， 佢依嗱老實講啊，你喺自助啊，你都預咗某種程度上有人唔聽話噶啦， 係啊， 咁你睇下邊邊使錢多啫嘛。 嚇， 你呢邊使個請個人多啲啊，定還是嗰邊預人走數嘅錢多啲啊？ 係啊係啊。 嗱，如果你呢邊多啲，咁咪請少個人咯。 係啊。 如果調翻轉頭嘅話，咁咪應該請翻個人喎。 啊，係喎、啊， 你就唔好搞嗰邊啲嘢。 所以我睇到呢個老闆咧，我第一樣睇到佢就係、是、佢、對香港人投咗良心嘅一票。 係啊， 呢個我覺得係我第一眼就已經睇到，即係佢好信任大家。咁當然你話樹大有枯枝，咁一定係。咁但係佢就覺得點都係憑良心俾錢嘅人會多 我。我就小心眼嘅，所以咧，我通常唔係通常啊，我九成九成九咧、 嗯， 我都係一定要去當面交收嘅、 嗯， 即係啲錢咧，誒、 嗯、 買咩都好，我一定要揾翻嗰個收銀啦，喺、 嗯、 面對面俾錢嘅，費、 嗯、 事瓜田李。 即係鐘哥個心態就、就算佢用呢一種嘅方式去到俾錢，例如我五個蘋果，咁、呢五個蘋果可能佢原本個價係賣40蚊嘅。咁但係哦，可能喂，你啲蘋果爛嘅，我俾20蚊你啦。但係都要有個人當面教授。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曾經都同朋友一齊去買嘢嘅時候咧，你要自己嘟嗰個 QR code 噶嘛。 嗯。 理論上你嘟完之後應該走得㗎啦。 嗯。 但係過閘嘅時候咧又響喎。 係。 咁可能係佢哋嗰個即係嘟錯咗又好，或者係出現問題又好，跟住咧就要又要攞出嚟話俾佢聽，問我俾咗錢。係 check 袋啊。 check 袋 check 單啊咁樣咧。咁咪有啲煩啊！我真係覺得，咁但係呢啲係萬中無一，間唔中先至有。咁但係如果一有嘅時候咧，我哋行過就覺得做咩啊？你咪買嘢唔俾錢啊？即係必定有人咁樣講啊！我就唔想有呢啲情況。 同埋人哋啲目光咧就麻麻地，不過咧調翻轉頭佢營運得，我都覺得頗成功嘅。佢有個箱咁樣話，不設找續咁樣，你又冇得能夠攞到個箱入邊啲錢啦、啊。即係第一，第二咧，我見到啲生果都。 幾新鮮，即係網民都係咁樣講啊！呢、這個都可能係曲線宣傳嚟嘅，哇！有啲就好似你哋頭先咁樣講啦，話店主咧就比較天真咁樣，另外就有啲網民話咧人性嘅考驗啊，呢個究竟係究竟你俾唔俾錢好咧？第二咧就係話喂，有啲咧叫做想法就係呢個區咧可能比較太平啲啊，即係太平治安好啦，或者。叫做生活嘅人嘅質素好、 啊，你見呢區啲人啊，都唔係咁 gossip 啊，因為佢兩區先可以 combine 埋一個討論區。 係啊， 你係知道其實佢哋係好友，係啊， 友善啊，可能誒咁、又係、啊，我真心覺得有啲區份係相對友善啲喎、啊。嗱、我唔特登講邊區啦，費事引起大家又話 A 區啊友善啲 ，B 區啊面頭猙獰啲。但係我真心覺得係喺香港有啲區域。啲人係好相遇一啲嘅， 係嘅， 係友善啲嘅。嗱，我唔知點解有呢、這個，可能係堅尼系數影響，定還是其他嗰啲風水啦，乜都好啦，睇下你點解讀啦嚇。 不如你話友善啲啊，我又覺得譬如中環，我就覺得係冷啲嘅。即係感覺上係凍啲嘅， 我唔舉區域啦，我都係唔舉區域啦， 因為好簡單，係 啊， 喂，嗰度嗰度啲人 佢舉咗嘛，而家 真係會冷啲嘅，點解啊？好簡單咯，嗰度啲人趕啊嘛， 趕時間咯， 秒秒鐘幾廿萬上落。 上環有冇好啲啊？啲海味鋪好有情懷嘅喎， 上環好啲嘅，因為你離開咗個商業區咧就冇咁凍嘅。如果你話銅鑼灣咧，我覺得咧就係假啲嘅， 哦假啲嘅，銅鑼灣又假啲嘅， 遊客區啊嘛， 係 咁必定係會假啲嘅。咁但係咧， 喂，翻嚟九龍。平衡利益，九龙你又点睇啊？ 好简单，如果你去，譬如我话成日我落深水埗黄大仙，冇乜嘢嘅， 系 就系俾，但系咧啲人就会觉得，喂，系咪会唔会觉得太过草根啊？即系呢个呢一区咧，因为真系平民，即系平民啦，普通人住嘅居多，同埋你都睇到之前有啲调查咧，个生活水平系偏低少少噶嘛，反而啲人咧，我冇乜嘢嘅，生活上咧就普普通通，你会觉得啲嘢咧？草根啲，但系又覺得好似貼地啲，有啲地氣。 哦，係啊，樣樣嘢都大件夾抵食啊。 係 啊， 啊，即係每一區啲人喺嗰度生活就自然就係唔同咗。 你自己個區咧？ 我真係唔知啦。點解咧？因為我好少自己落自己個區行， 好少成跨區啊，跨區消費， 跨區消費好啊呢啲。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步苍天都里，若你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此刻都变似碎，剩下窝心的你共同行走千里路径，也会成为乐趣。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删除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张去追。走失了成一个面对，惶恐得走进历史国度里，岁月你直到苍天嘉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身躯。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叶坤加上柯新峰的百二岁、 喂，我见到咧有一间专利，有一间叫做公司啦，即系大型手机品牌的公司。咁、佢本身有一个语音系统咧都出名嘅。咁佢咧帮呢一个语音系统申请多一个嘅专利。 做咩咧？ 呢个专利做咩咧？我觉得呢个专利都几有创意。呢、个专利咧就系、一个声音信息嘅声线专利，可以咁讲。点为声线专利呢？而家人工智能咧就越嚟越普遍啦。咁佢咧系可以将你呢、一个暂时嚟讲，佢系话可以将呢一个嘅语音咧嘅系统变成你身边朋友嘅系统嘅声音。例如，例如我太太有佢有自己把声咁。咁我咧就可以將我自己電話入面嗰個嘅語音系統咧，就變咗佢嘅聲。 即係佢使唔使專登錄一次俾你嘅先？ 我估應該要。即係譬如而家我譬如登錄指紋又好，或者面型辨識咪好咧，咪搞一大輪嘅、指紋可能指紋你要撳五六次，跟住再撳多幾次，再 details 啲嘅咁樣。咁如果你面部嗰啲咧，又唔知上面嘅側面前面咁啊，即係唔知三維定四維、六維都已經幫你度曬啦咁樣。咁其實咧，佢聲紋都係一樣。其實聽即係可以讲少少俾听众听，就系声线咧，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嘅，系啦，即系同指纹啊，或者眼嘅瞳孔啊，甚至乎系我哋嘅声线咧，都系独一无二。所以有啲叫精准啲嘅叫做解锁咧，其实佢哋可以真系用到个声纹嘅。咁、如果你系啊，如果你话喂，即系喉咙痛咁点算啊？个声纹咧，其实都仲可以 detect 得到系你嘅喉。 如果好似陈豪咁样咧，以前把声就烂嘅，跟住做咗手术之后把声靓咗。 咁佢需要经常 update 啦。 系咯，两把声嚟 嘅。咁佢换手机都得嘅，因为每次换都会 Hey Siri 啊嘛，即系冇理由。我好惊开麦讲呢个，跟住佢一阵 自己就响啊， 系啊， 即刻着咗。 有咩帮到你？ 我好惊，所以你知唔知开麦有咩唔讲得？其实 有好多嘢唔讲啦， 除咗即系大家讲啲啦，即系咸湿啊、暴力啊嗰啲唔讲得啊嗰啲性之外咧。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禁语 、 因为你一叫起咗佢咧，你要禁翻熄佢咧， 所以我长期熄咗噶。 我头先讲完之后咧、我都 你自己都 sam 虚 我都有一种咧油然而生嘅少少心虚、好彩佢唔系咁灵魂啫。但系咧呢个都好灵异嘅，有阵时候你冇叫佢咧，佢 自己着啊 ，bring 有咩帮到你嗰啲咧？你有冇试过 啊？我冇喎，因为我长期识嘅。 哦，你长期识嘅， 我都系长期 识。你惊佢偷听你 讲嘢？我同钟哥长期识咧，而佢突然间着重惊。 哦，唔系啊？点解我长期识咧？因为我早期即系佢啱啱试有呢一个嘢嘅时候，我玩过。咁但系咧，我同佢倾唔到偈啊，答唔通啊。 唔系 嘅嘢，都唔知佢想答啲咩出嚟。 我又唔系想同佢倾偈喎，倾偈大把人同我倾啦。反而咧，调翻转头咧，有阵时叫佢做啲 set 啲闹钟啊 ，set 啲计时咧。识得几好喎，即系譬如唔好譬如啦，即系譬如你话喂阿强， 你帮我定三十秒啊，帮我倒数三十秒，好多人都系咁噶，依家香港，即系譬如煮嘢食咁样啦，譬如你要落镬，即系叫做兜一兜咁样，大概一分钟咁样啊，边个帮我倒数一分钟啊咁样，跟住佢就好快知道，跟住我现在为你倒数一分钟，跟住好方便啊，其实呢 系啊，因为你开声有嘛， 唔系同埋你成手都系嘢啊，你煮紧 两只手都系油。点搞啊？你仲真系揿佢？ 系啦， 得咁呢个系方便嘅。咁而家佢嗰个新嘅专利咧，佢就系暂时咧睇嗰个报道都应该系话佢可以咧，譬如我太太长期喺度讲 detect 咗佢声纹啦，咁已经捉到佢嗰个声线系点样发音啦。咁啊读咗啲字之后咧，然后咧佢就可以将佢咧就变成我自己电话语音系统嗰个声音。咁即系话咧，其实 anytime 我只要 call 个电话嘅时候咧。然後佢同我傾偈嘅時候咧，就變咗，譬如我太太嘅聲音。咁佢唔係話淨係可以 set 一個人噶嘛。咁例如我可以譬如set 例如邊個 artist 嘅，遲啲有好多啲相機。例如可能你可以 set 譬如黎明，黎明就負責朝頭早就同你傾偈。 我諗黎明都好忙啊， 黎明好忙啊， 朝朝同人哋講嘢。 我要劉德華，劉德華又可以同你傾偈。 但係好龐大嘅嗰、那個錢可能。 係啊，嗱，如果佢一講到咁嘅話，大家就想像得到佢註冊咗呢個專利之後咧。第二佢就係收呢啲版税，哇！我諗又係一大筆嘅錢啊！但係呢個我都幾有興趣玩， 有嘅，係啊， 呢個幾好玩。 你喺電台玩住先， 係啊係啊。 者涉嫌販運人口被捕。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對事故深表哀悼，強調政府會致力防止同類悲劇發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在约旦举行会谈，承诺会防止更多暴力冲突。不过在会谈前，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胡瓦拉有两名以色列人遭巴勒斯坦人枪杀，引发住在附近犹太定居点的以色列人不满。一批以色列人其后到镇上袭击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期间有多间房屋和十几架汽车被人放火。巴勒斯坦当局说，袭击中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中枪身亡，四人严重受伤，近一百人吸入催泪气体要接受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指以色列政府要为袭击负上全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民众冷静，表示安全部队正搜捕涉事的枪手，而以军就表示正尝试恢复当地秩序。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2点，跌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17美元，卖出1,811.9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36.43，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人民幣6.958，英磅對美元1.195，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早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都系车多，龙尾就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咧，星期一啊，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温卓培。 祝哥，早晨，阿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系早晨啊，今日咧先嚟睇睇咧，美国通胀咧似乎咧高企不下，最新嘅情况又系点咧？ 嗱，冇錯啦。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美國公布咗一月份嘅 PCE 平減指數。嗱，呢個指數咧就被譽為咧係聯儲局咧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噶。咁根據呢個數字顯示出啦，咁美國一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較十二月份就喺呢個 5.3% 就進一步攀升到 5.4% 嘅水平。咁而個核心指數咧亦都出現同一個情況啦，就由 4.6% 攀升到 4.7%。咁即係換言之咩咧？換言之咧，美國嘅通脹咧個回落咧，似乎咧出現咗嗰個樽颈嘅情况啊，咁事件咧就令人咧就担心到联储局咧可能要加大个加息嘅步伐，同埋咧可能会加深咗咧市场咧对美国经济陷入收缩嘅风险嘅忧虑。咁有关嘅预期咧就令到上个星期五我哋见到咧就美股咧就全线下跌嘅。咁相反美元嘅汇价咧就明显得到支持，因为加息嘅关系啦。 咁讲完呢个 PCE 问一问培哥关于呢个 PMI 嘅。咁呢个礼拜呢内地就会公布 PMI 啦。咁另外欧元区呢亦都会公布呢个通胀数字啦，又嚟啦。咁重点应该放喺边度呢培哥？ 系啦，嗱，今个星期咧要留意嘅因素都唔少噶，嗱，重点咧我会放喺咧今个星期三内地公布嘅二月份嘅官方嘅采购经理指数身上，因为我哋知道一月底咧内地咧就系农历新年假期啦，咁啊长假期啦，咁啊大家都关注长假期之后，再加埋内地嘅疫情嘅限制解封之后，对个最新嘅经济嘅状况会带嚟啲咩影响？咁而相信咧内地嘅二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咧就可以俾到大家呢一个启示啦。咁至于反映內地中小企嘅財新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五就會有所公布噶。咁至於今個星期第二個重點咧，我就會放喺咧個歐元區嘅二月份嘅通脹數字身上。我哋記得當地即係歐元區嘅通脹喺12月份咧，佢嘅通脹就由 9.2% 咧，去到1月份咧就降到去 8.6%。咁而家大家都關注就話呢個數字能唔能夠再進一步下跌咧，或者好似美國咁會出現個樽頸嗰個狀況咧咁樣。咁正因為歐元區嘅通脹高企咧，咁而家市場普遍估計咧喺3月16號嘅議息會咧，歐央行咧最少咧係會加息半厘，甚至乎而家有分析一開始咧就估計有機會加息75個基點嘅。咁對於今個星期裏面嘅通脹數字咧，咁就我相信會左右到咧係三月份嘅歐央行嘅議息會嘅決策。咁最後咧，關心澳洲嘅投資者咧要留意啦。咁喺星期三當日咧，就澳洲將會公布第四季嘅 GDP 啦，同埋咧一月份嘅通脹數字。咁澳洲嘅上一次嘅通脹數字，即係十二月份嘅通脹數字就 8.4%。咁佢嘅一月份嘅通脹數字會點樣樣咧？咁係值得留意嘅事嚟噶。 关心完澳洲之后，我担心联储局嘅，点解咧？因为都知道即系通胀嘅问题啦，咁啊亦都令到即系好多嘅地方都大幅度咁样加息啊。咁加息其实除咗咧就系联储局之外啦，我相信咧喺欧央行嗰度都有一啲加息嘅步伐嘅。咁但系点解你有冇发觉就系好似美元强咁样嘅咧？阿温卓培。 嗱，冇錯啦！嗱，喺踏入三月份咧，其實咧有五大央行咧就會議息噶。三月七號率先咧就嚟個澳洲央行嘅議息會，咁啊加息25個基點咧，可以話市場共識嚟噶。去到三月八號咧就到加央行議息會，咁加拿大咧就市場普遍估計都會維持息率不變嘅。咁到三月十六號咧就到歐央行議息會，頭先我講咗啦，加息半釐咧可以話市場共識啦，加息75個基點嘅機率咧而家不斷喺度提升當中噶。咁而三月23号咧 就輪到聯儲局同埋英倫銀行議息會。咁啊，兩間央行咧估計咧都最少加息25个基点噶啦。咁但係而家市場開始亦都猜測啊，因為美國嘅通脹都好犀利啦。咁佢會唔會加息半釐咧？個可能性都存在噶。但面對住全球三大央行美國、歐元區、英國個息率同時係有機會去到三月份攀升到新嘅15年嘅高位。咁呢個難免咧係會令到咧投資者一時之間咧對環球經濟咧會產生個恐懼，因為加息咁猛烈咧，會唔會損害到經濟？咁但係基於咧個數字嘅公佈咧，往往係滯後啊，因為你加咗利息之後，係咪真係會損害到經濟咧？大家都唔知道，而要等個經濟數字公佈，而嗰啲經濟數字個公佈往往都係滯後，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咧。我相信會令到喺三月份咧，足以令到環球嘅金融市場咧，會帶嚟一啲嘅負面嘅情緒。而當市場係有負面嘅情緒，咁通常咧資金咧都會走翻去呢就美元度避險，咁啊令到美元咧可能會喺整個三月份咧會維持一個較高嘅水平。咁啊再睇翻喺。二月初啦，我哋見到咧就當其時咧就市場咧就覺得就話美國有個加息周期又未見頂，有呢個諗法啦。咁啊主要係源於咧就話。當其時美國公布出一個強勁嘅一月份嘅就業報就業數字啦，咁嗱喺下個星期嗱今個星期咧就冇就業報告嘅，但係下個星期五咧即係10号咧就美國咧就將會公布二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嗱，如果呢個數字又再強，證明咧一月份嘅美國嘅就業報告強唔係一個單一嘅事件咧，咁到其時咧可能亦都會咧係增強翻市場咧對聯儲局咧加息嘅猜測，咁呢個都係有機會咧令到美元強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㗎。 咁美元以外咧，最大一波貨幣咧就係歐元啦。咁呢個有冇啲可以睇睇咧？佢都影響住全球其他貨幣嘅走向，係咪温生？ 冇錯，係啦。咁如果美元以外最大嘅貨幣當然就歐羅啦。咁如果當美元係有機會走強嘅時候咧，就提防咧，可能喺未來一個月裏面咧，歐羅為首嘅歐洲貨幣啊，可能會受到較大嘅壓力。咁呢個包括咧就歐羅本身啦，再加埋英鎊咧，都會可能會受到啲壓力㗎。咁至於日本紙嚟講咧，因為日本咧佢個通脹咧就都幾高啊，去到 4.2%， 對佢嚟講係41年嘅高位嚟噶啦。咁所以咧，可能日本央行嘅新行長到佢上任嘅時候咧，可能要走一啲嘅正常化嘅貨幣政策嘅正常化嘅方向啦。咁所以咧，我相信跟住嚟咧，日元咧可能個抗跌力會較為大一啲，咁而歐洲貨幣咧可能會受個壓力喺三月份咧又會深一啲嘅。 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拜拜。 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自己好喜欢吃韩式的炸鸡啊。点解？因为好吃咯。如果要同南韩的朋友交流一下，港式的代表是乜嘢啊？就是茶餐厅的生炸鸡髀啦。特色是咩啊？好吃咯，指甲留香咯，正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優惠咧，又係分到兩節去講啦。首先咧，懷緬一下先，懷緬乜嘢咧？就係咧第二期嘅輕鐵咧就退役啦，咁又超過咧成千人咧去歡送咁啊！第二期嘅輕鐵係點樣咧？佢係四四方方咧，即係個感覺咧有少少和風 feel 啊！即係當大家有陣時咧， 好似本身都係呢個車廂設計都係日本㗎係嘛？ 嗱，要揾翻，啱喎，小白你都真係知道喎，估唔到 你都係鐵路迷， 係你都係鐵路迷。 我記得有睇過相關報道，同埋我有朋友咧特登都去咗歡送， 係啊， 咁我喺佢個社交平台嗰度都見到咧，哇，都場面都相當虛 撼。特別住喺嗰區嘅市民們咧，可能即係經常使用輕鐵嗰啲，會對佢感情大啲啦。譬如我哋好少可。搭嘅，咁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又换咗啦，咁样。 系啊，哇，呢个都真系日本制嘅作品嚟， 系啊。 同埋咧，有啲画面咧系喺元朗同埋天水围咧轻铁经过咧，咁咁啱咧日落嘅时候啊，个咸蛋黄咧就落到去车嘅旁边，差唔多有啲近地平线咁样影咧。叫做 T 天水圍日和啊嘛，同埋元朗日和啊嘛，即係日和嘅意思就係、是、啊，可能有啲陽光底下照射出嚟，帶點和風嘅照片嘅放味咁樣啦，類似。跟住啊，你真係上網咧打頭先阿 O 講嗰幾個字眼咧，你又會出到啲哇，嗰度真係香港嚟嘅咩？嗰度真係天水圍 啊！其實除咗呢個叫做車廂之外咧，我記得即係以前港鐵喺即係做呢一個輕軌鐵路嘅時候咧，由於同路面咪有好多信號交匯嘅，咁呢個系統同譬如佢啲重鐵嗰啲咧，其實就不一樣嘅。因為我記得佢哋曾經同我講過咧，就係話佢哋呢個系統咧嗰陣時都有同日本嘅 JR 公司咧，就大家一齊交流一下，到底點樣可以做得更加流暢嘅。 咁當然仲話講到話，係點解你影張相同我影嗰張咁唔同咧？其實大家只要好簡單地咧，留意係影相嘅角度，隨時會不一樣嘅。我哋而家慣常影相就係我哋嘅視線高度啊嘛，即係咁樣影，就咁影埋佢就算噶啦嘛。後面有啲乜嘢你唔介意噶嘛？仲話我講嗰啲有啲日和 feel 咧，留意一下。你只要特別係見到有啲建築物嗰啲平行線啊，又或者特別係講緊輕鐵，佢咪有嗰啲架空電纜嗰啲咁樣嘅。你只要將佢裝到喺你個畫面裏邊。好平均， 系 好工整嘅话，就有嗰种效果出嚟。但系嗰啲嘢你就要可能要行多两步，要就一就个角度咯。 哦，系啊， 因为你就会变翻好似平时影嗰啲相，哦，点解你影嗰张有啲唔同嘅味道嘅？你就一就，其实好容易会攞到呢啲唔同嘅风味。 所以其实咧，轻铁咧可以影到即系沿住路轨嘅时候咧，系影到好多靓相嘅。其实港岛嗰边电车咧。你用翻相同嘅方法係啊，做嗰個構圖其實都一樣可以做得好靚噶。 咁啊，電車就未退役啦，反而咧就講呢個輕鐵咧第二期就已經退役。俾啲資料大家，1992年咧開始啊，去叫做服務市民噶咯。原來呢一個第二期嘅輕鐵，30年啊，足足咁啊。第二期嘅輕鐵咧就係由日本啊川崎重工去製造嘅咁樣。咁啊，1992年咧10月咧正式喺香港投入服務啦，一共有30部嘅列車，其中咧10架咧係不設咧呢個駕駛室嘅，咁啊專門作拖卡車之用咁樣，即係 total 有20架又服務市民。 以佢呢個品牌，即係咪就係嗰個？电单车好 hit 个品牌嘅咧， 系啊，真系唔知道啊！咁总之，哇，都好厉害啦，咁样咁啊，放心，即系有新有旧嘅，咁啊，新嘅列车咧已经逐渐取替紧噶啦，咁啊，即系不过呢啲铁路迷唔知会唔会又放一架呢啲第二期嘅轻铁，又摆翻喺啲铁路博物馆嗰度俾大家参观一下咧？ 系啊，近排都有好多呢啲叫做行轨道嘅车咧，都换咗新嘅车厢，譬如之前就系缆车啦，登山缆车。 系啊系啊，我坐过嗰个登山缆车嗰、那个， 玻璃顶啊嘛， 系啊，嗰、那个非常之开扬啊，同埋佢最舒服嘅一样嘢咧，就系当你坐入去嘅时候咧，因为咁多阳光晒入嚟，佢嗰个上面个顶除咗望到天空之外，我发觉原来仲有一个好优胜嘅地方就系、是，因为佢沿路咧一路行紧上山顶嘅时候，未见到好多唔同建筑物嘅，好多系古旧建筑物嚟噶嘛， 可以望到啊， 你又埋个顶去到望咧，呢、這个就真系以前个 view 咧就睇唔到啊，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去睇嘅。 有冇见到啲树？树叶晾咗上边跌唔到落嚟咁样， 我又冇树叶 晾， 可能佢嗰度有少少拱拱地咧，就已经吹走埋，因为佢一路行一路有风啊嘛，吹走埋佢啊。 咁啊，除咗讲喺香港嘅游历啦，既然都讲到咧，即系北部都会元天团啊，咁啊唔争再翻埋大湾区啦，咁样今日着数优惠咧，就最 focus 咧就系买呢个北上嘅漫游卡啊，三日啦，即系你通常上去两三日啦，喺湾区入边饮饮食食。又好食买玩又好啦，50蚊 OK 嘅，即系你有时冇嗰啲内地漫游噶嘛，有啲电话正常，即系你喺香港生活咁样，未有一份工作喺大陆咁样，又未同大陆对接咁样。 我已经有啲朋友咧，每逢周末嘅时间都已经。即系翻大陸玩啦，即系自從一通關之後，幾個星期都係啦。 O K， 即系睇到咧啲儲值卡咧，因為你上到去咧，除非你個電話係一卡雙號啦，同埋咧今時今日真係嘅，你翻到大陸咧，你冇嗰個支付系統啦，你搭車又搭唔到啦，你好多嘢都做唔到咧，叫外賣又外賣唔到啦，即係總之你要綁定一個你自己嘅支付平台。如果你冇咧，你翻到大陸咧，直情連打電話都打唔到。所以咧，啲儲值卡其實 有機會幫到你，至少咧可以俾你有個數據支援啊，可以做得到咯。咁啊，依家同大家隔下價啦。咁一個中資嘅電信商咧就最抵玩嘅，咁啊58蚊啦，三日咧就包呢個內地啦、香港啦、澳門啦，無限數據。嗱呢個仲要50幾蚊三日，仲要無限數據。 佢有冇講速度啊？ 有嘅，兩擊全速咯。 OK， 兩擊都 OK 啊，即係你翻去大陸你遊歷下啦，你唔好就掛住。 睇片 你 仲声就冇咗啦！ 你同我讲你煲剧，你煲剧喺香港煲啦，你唔使翻大陆煲剧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呢个就考量之列咯，咁样咁啊，亦都有50分钟嘅跨境通话啦，50个跨境嘅短信啦，咁样咁啊，都系50零蚊啫。你话喂最贵嗰个 plan 系点啊？最贵嗰个咧就好夸张啊！嗰个咧就200蚊。叫做咧亞太區嘅通行，即係佢直情唔止喺大灣區啊，佢直情成亞太區都。咁當然你唔好問翻我亞太區係涵蓋邊度啦，咁樣我都唔係好答到你。咁啊，總之咧佢有30日嘅呢、這個，就一個月噶咯，即係200蚊一個30日嘅亞太區咧。8G 嘅任用通行，嗱呢个有限制，因为你亚太区 任用 去到好远噶嘛，咁样咁啊，但系都可以谂咯，因为呢啲咧储值卡咧，其实尤其是喺呢个咧电话实名制之后咧，你就唔好去翻啲买太空卡嘅地方去做呢啲嘢啦，你正正经经去翻咧本地啊有牌照嗰啲电信商去做咧，咁就。省佢好多麻煩，因為你買呢啲新嘅卡咧，你跟翻你個台，譬如啊，我本身咧啊姓蒙嘅，阿蒙生你想去邊啊？咁我話翻去廣州三日啦，祭祖咁樣回鄉探親咁樣，咁你咪即係買三日卡咁咪58蚊咯，咁又唔使煩又唔使剩，因為你本身已經喺本地嘅電信商嗰度有 record 噶啦嘛，你唔使又話即係電話卡實名登記又出翻嗰啲細佬，你今年有咩願望啊？咁樣即係唔使再去。去翻嗰啲咁样咯， 都系小白讲嘅啫，嗰啲 我讲噶，系啊系啊， 大佬你大佬啊嘛， 我系大佬啊嗰个。不过实名制其实佢呢个好处就系，因为你如果我本身已经在香港嘅电信商买咗一个实名制嘅电话卡，咁我已经用紧啦。上咗上去嘅时候，其实佢可以咧同你本身另外嗰啲叫做支付系统咧，因为已经实名制，佢可以绑翻。你绑翻嘅时候，其实对系你喺譬如翻内地嘅时候或者其他地方咧，你嗰个消费其实都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咯。 系呢啲一定啊，总之好老实讲，你大陸就一定係微信支付同埋支付寶，你係呢兩樣，其實支付寶都冇微信支付咁流行，好老實，因為係一個官方。你依家就算回鄉證咧，你想搞一啲回鄉探親嘅嘢咧，好多都要用呢啲支付系統去做啊，因為佢有啲官方號咧，你要關注咗嗰啲官方號，嗰啲真係內地官方嘅帳號嚟啊！你唔關注嗰啲官方帳號咧，根本咧完全得唔到啲資訊，人哋幾時開工收工你又唔知道，你上網揾又揾唔到，咁所以咧，即係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真係嘅，如果你話喂翻到去灣區玩幾日啊，甚或乎過澳門玩幾日咧，呢啲都關事。你都知道澳門咩啦，唔使戴口罩啦，咁可能更加多即係香港人咧趨之若鶩去嘅一個地方啦，會係。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暂控三名年龄介乎28至65岁嘅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同一名63岁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将喺今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晚表示，喺早前检获嘅不锈钢汤煲入面。發現相信屬於死者的頭顱，又解釋法醫和鑑證專家當日認為不合適在現場化驗，所以將湯煲運到殮房，以及在昨日化驗時才發現頭顱。頭顱又以後方有一個洞，相信是致命傷。警方又相信死者在車上遇襲，到達龍尾村單位時已經不清醒。另外，警方昨天下午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7岁女子，涉嫌協助窝藏死者的前夫，她现正被扣留调查。

知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读书时代呢，读书时代呢，嗰啲必定有嗰啲作文科㗎嘛。 嗯。 咁作文如果係小学呢，有一个一定要做嘅，就係我的志愿啦。 啊、 中学呢就有一个生活随笔嘛。 嗯、 即係呢两个我成日觉得都几有趣。我的志愿啊，细个嘅时候已经要立定一个志愿，你将来做乜嘢。咁我成日话啊，如果个志愿你立得太高，啲人又话你系咪好高骛远啊、 嗯？ 立得太低，话你太过冇志气。 系啊， 咁啊，即系令到啲小朋友好难搞噶嘛。生活随笔啊，又系嘅。我咁多嘢讲嘅咩？即系喺嗰阵时，我以前又唔觉噶、 啊。 但系如果当你了解一个世界嘅时候，啊，原来真系可以好多嘢讲。咁但系你作为一个初中生，边得嚟咁多嘢讲啊？咁、 嗯、 但系你个个礼拜局交一铺一篇噶嘛？嗰阵时系、 啊， 即系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一篇生活随笔要交咁样噶嘛。咁我今日想讲下嗰个第一个先，我的志愿。 哦， 咁我喺讨论区咧，最近咧就有两篇旧文咧，就又攞翻出嚟 post。咁我睇完之后，哎，几有趣，真系永恒嘅呢啲题目。咁啊，有个一篇咧就系讲一个又系小学生啦，写我的志愿。 嗯， 咁啊，我的志愿佢做乜嘢咧？我想做家庭主妇喎、 欸， 想做家庭主妇咁有趣， 几好啊！ 但要睇埋个内文，点解佢要想做家庭主妇？即系佢唔可以净系话我想做太空人，咁就太空人噶嘛？佢一定有个内文，有个原因。咁佢就话啦，因为佢见到阿妈妈同埋阿嫲嫲日日做家庭做家务好辛苦， 哦、 所以咧想帮轻下。咁、 嗯、 我又觉得佢哋煮饭好好食。 嗯、 所以如果我做家庭主婦咧，我都可以煮到咁好食嘅餸菜啦， 係 好乖啊， 嗯係啊， 即係幫阿媽媽同阿嫲嫲做家務喎、 啊，係啊， 乖仔啊，咁但係啲人又會講啦，你作為一個男仔，因為呢個小朋友係男仔嚟嘅，你作為一個男仔，點解要做家庭主婦咧？ 係 咁跟住啲人又可能有啲睇法咁樣，跟住再落去講，咁點解你唔想學阿爸？佢話我唔想學爸爸。因为爸爸日日都要加班，好晏先放工，翻嚟冇时间同我倾偈。 咁啊系啊， 我唔想好将来好似阿爸做嘢做得咁辛苦。 吓、 啊，咁佢就有一句咁样，咁我觉得哇，呢、這个小朋友又有啲睇法， 一顿悟喎呢个小朋友都。 咁问题就喺呢度啦。咁究竟小朋友系某种程度上叫做好食懒飞啊，定还是系？佢真係孝順咧、 嗯， 因為佢唔想好似阿爸咁辛苦。 係啊， 咁但係做嘢係辛苦噶嘛，即係我哋由細到大灌輸嘅睇法就係、 是嗯， 做嘢就係辛苦噶啦。 嗯， 係 啊。 咁但係做嘢係咪應該咁辛苦？呢、這個就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嘅，即係一個新嘅睇法嚟噶嘛。咁邊個話做嘢一定要辛苦嘅啫？ 係 做嘢應該係開心噶嘛。 係啊。 咁你開心咪唔覺辛苦咯？ 嚇、 啊！咁但係所以我成日覺得你而家仲講話做嘢係辛苦噶啦。 係啊。 呢、這個説話好荒謬嘅。 嗯， 即係真係有啲荒謬。 有 AI 之後，更加應該做嘢他條添啦。 係啊，係啊，我哋應該 應該係咁嘅 嚇。係啊，即係個工時可以長，但係一定要開心。 係、 啊，即係呢個係而家嘅法則嚟㗎嘛。 即係投入先至係會做得好嘛。 係啊，咁你成日話做嘢開心，你辛苦你預咗㗎啦咁樣。 嗯、 即係呢一句真係有啲 outdate 咗，同埋有啲荒謬。咁而家應該係大家開開心心做嘢，你開心你唔會覺時間長咯。 係㗎。 咁譬如個小朋友，你覺得阿爸個做嘢咁辛苦，咁即係話。佢睇唔到阿爸好享受份工作呢一樣嘢咯，咁、 嗯、 呢個就係令到下一代咧又會覺得，哎呀，不如我試下做啲輕鬆嘅嘢啦。佢小朋友嘅眼睛，我就係見到大人嘅，即係佢自己見到嗰個世界 辛苦嗰面， 嗰個世界得咁大嘅啫嘛。佢喺屋企見到阿媽就係咁樣做嘢。 嗯 阿爸翻嚟就系咁样，咁佢好简单拣嘅，咪就系拣做阿妈咯。咁佢睇唔到更多 嘅，但佢睇唔到阿妈其实都辛苦嘅咩？ 咁佢个感觉上就系阿爸翻嚟连陪我玩嘅时间都 冇啊， 辛苦过阿妈。 嗯， 即系咁样，哦，翻嚟哦好攰啊，食完饭净系问我今日翻学点样啊？问完我都未讲，佢已经瞓咗觉。 哎呀， 即系佢系咁样。 咦，咁我放工都应该。争取多啲时间做下自己嘢，夜夜先翻屋企。 其实今日呢， 等佢觉得我好辛苦先。 呢个题目专登讲俾你听，小文，你个仔应该就嚟要写我的志愿啊，或者就嚟要写生活随笔噶啦嘛，你真系小心啲啊。咁另外一篇，咁呢边一篇咧， 另外一篇咧就仲有趣，咁就有个楼主 post 咗出嚟就话。佢个我唔记得咗个仔定个孙啊，咁又系写咗我的志愿， 系啊， 点知咧写完之后，因为好似系个孙啊，又系嫲嫲，咁跟住就觉得佢会交功课之前咧，俾嫲嫲去睇咗一次先， 系啊， 跟住话点解你拣嘅我的志愿嘅工作咁普通嘅，查咗佢改过，即系要系普通 啊， 即系话佢太个拣嘅工种太普通啊，点解会做呢啲工噶？揀份有志向啲嘅， 乜嘢係普通嘅工 即係佢裏邊就冇講啊！我講嘅可能係我想做一個寫字樓文員，又或者係甚至乎係我想做一啲同從事清潔有關嘅工作。咁呢啲覺得啊，咁你個志願真係好低下喎、啊。 喺香港咧，做金融業咧。先系最普通嘅工嚟， 一好多人都翻金融业咁样啊！ 你做 bank 卡又系金融业，做保险又系金融业，你做股票又系金融业，即系好宽广啊！嗰、个和田好宽广啊！ 但系问题系点解要改个僆仔嘅睇法啊？即系个僆仔可能觉得我而家我呢个年纪，我睇个世界，我想做呢啲嘢，咁佢咪写呢啲嘢咯？ 系啊， 点解又要喺佢交功课之前唔得呢个唔准做？咁咪即系你。即系要抹杀咗呢个小朋友睇嘢嘅角度啊嘛， 仲要再写多次添，明明嗰一百字咁鬼小朋友辛苦， 已经写咗一次了， 写咗一次，再写一次， 砌到凹凹陷。你知道你细个即系作文嘅时候，佢有啲一格格噶嘛，连埋啲逗号啊、句号计埋噶嘛。以前最叻仔咧，就由佢话一百字。我就填满晒啲格，冇多冇少嘅， 好多省略号系嘛？省略号占两个格仔啊嘛，系嘛？ 因为作为小朋友有佢哋嘅难处。我而家话咁，佢写咗个工作出嚟，个我的志愿比较普通，嫲嫲唔中意，炒咗。好啦，咁如果交咗翻学校之后，学校个老师觉得点解你会有一个咁远大嘅理想？你有冇实践嘅程序表噶咁样？那小朋友可能又唔識答嘅， 係 咁跟住翻去寫過啦，嚇、又寫過，我明明係寫咗原本嗰、那個，跟住俾屋企人查咗，然之後翻嚟你又叫我寫過，咁佢就會變得好辛苦。 嗯， 咁所以有時候呢啲俾啲小朋友自己去行啊，係啲路。 不過咧，講到我的志願咧，其實依家咧又真係多咗好多範疇可以寫、我哋細個咧，即係。譬如寫教師啊、警察啊、消防員啊等等啦、即係醫生啊咁樣，大概係咁啦。依家咧真係會多咗人寫太空人嘅。咁、當然啦，我哋當年寫太空人咧，你就覺得 即係好高骛遠啊， 天方夜談啦、啲老師就話：好啊，白元浩你點樣實踐啊？你真係摸不着邊際噶嘛。咁、但係你依家唔係啊，你內地啲航天科技咁勁， 係啊， 你真係 有香港招募咩？ 係啊，你又可以做載荷專員咧，係咪先？即係都。半个太空人啦、 咁同埋咧，即系希望无论系学校又好啦，或者家长都好啦，分清楚我的志愿同我的理想职业咧系两样嘢嚟嘅， 系啊， 即系我的志愿可以系一样嘢， 系个 dream 嚟嘅，一个梦想嚟嘅。 咁、如果话而家净话讲紧嘅，譬如删改佢嗰、那个我的志愿，其实你讲紧系你想佢做咩工啫嘛，其实系两样嘢嚟嘅，唔好捞埋一齐讲啊。小朋友可以有我的志愿，亦都可以有我的理想职业。其实不是同一样东西的，分发开、 提起粽，大家都知道端午节食粽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不过原来粽另有发明人，究竟是哪一个发明的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旋旋仔转头话你知。

草，有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刘德华加上吴京嘅细水长流啊，嗱，同小白同埋钟哥讲下呢一个题目啦，咁啊，原来仓鼠咧唔见咗喺香港咧一段时间啊，记唔记得点解会冇个仓鼠噶吓？系、因为咧上年啦，咁啊，即系觉得佢系一个传播嘅媒介啦，咁啊，因为 Covid 嘅时候，当时话喂有只仓鼠 验到系咪？ 系啦，验到，跟住哇绝迹咗喺香港嘅宠物店啦，好耐好耐啦，直至。早两日啦，佢终于翻嚟啦，咁样。咁你仓鼠都有仓鼠嘅 fans 噶嘛？你中意养狗仔可以有狗狗朋友啦，你中意养猫咪可以猫咪朋友。咁我深信有一班朋友真系仓鼠爱好者嚟嘅，系哈姆太郎啲粉丝啦。 得意嘅，睇住佢喺滚筒上面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得意嘅。 我自己一般般，不过都唔需要灭绝呢种物种嘅，我深信。咁、所以咧，佢哋 come back 啦吓。咁啊，近日咧再出现翻喺宠物店啦。咁好多朋友都驻足观看，咁啊，随住咧，我哋香港人咧击退咗个疫情咧，我估计咧仓鼠们咧 可以翻嚟啦， 击退咗个疫情，佢哋都打赢仗啦，耶、！我哋可以翻嚟啊， 我哋可以同仓鼠一齐庆祝啦， 或者可以出现翻啦，可能之前就。即係有少少禁售啦，即係就算有寵物店入咗一批倉鼠，佢都唔會擺喺嗰個window 嗰度啊，即係俾你睇得到啦，即係叫做養住佢先啦。我估又唔係大滅絕咁樣嘅，我深信，因為對於做生意在商營商啦，你都冇理由將你自己入咗嘅貨。成批无啦啦倒晒佢嘅， 但系即系佢都要谂办法诶，养多佢一年， 系 一年半载噶嘛，因为冇人买嘅时候，咁佢都要养噶。 咁佢哋又会生儿育女噶嘛，咁一大窦出嚟嘅时候又要 keep 住佢。 可能生儿育女就被禁止噶啦，佢哋 系啊， 你唔好生住。 嗰段时间分房瞓噶啦，分房瞓啦， 男嘅一边，女嘅一边， 系啊， 男咗你又，男咗你又啊， 咁啊，所以依家又搞得掂咯。咁啊，宠物店嘅负责人咧就话，由荷兰进口嘅，其实好多仓鼠都系咁啊，所以依家都已经抽晒验晒疫噶啦，佢哋都抽晒样咧，咁啊冇事噶啦，冇事冇干噶啦。不过他说禁售仓鼠令到他们生意额损失了 70% 之前。 哇。 都严重的。 这些很多人都喜欢养这些。 是啊是啊。特别是仓鼠专门店就更加难搞一点。不过我估计随着疫情放缓还有现在都没事没干大家又可以好一点。做生意的朋友都好一点。嗯。 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天主教坟场对出。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一直过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仲有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喺新柳街。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上个礼拜美股的表现都几差下。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五显著下跌。联储局关注通胀指标反映美国通胀再度升温，并且超出市场预期。连同美国上个月的消费者开支强劲，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拖累美股下跌。港股 ADR 亦都冇乜运行，要跌200几点。看嚟今个礼拜开始都是看到港股相对弱势一啲啦。咁几时先有好消息啊？要期待咧三月头两会可能先现曙光，呢个都系报章嘅说法嚟嘅。咁啊，今日市况点样睇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噃。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我系野人莫浩光。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入面呢，咁邀请到一位朋友啊，佢就係号称野人嘅莫浩光啦。早晨啊，野人。 早晨啊。 咁我知道呢，其实你自己本身生活都好简约啦，因为我都有去过你屋企嗰度观摩下，係一个斜坡上面呢就有好多嘅工程喺度嘅，咁有啲嗰、那个係水力发电啦，定係点样嘅一个装置嚟㗎？ 嗰啲係收集山水嘅装置，咁就将啲山水引去屋入边用啦。 咁所以都可以同听众介绍一下啦。咁野人本身呢係一个好热爱环保嘅人士嚟嘅。咁佢屋企呢甚至乎有啲钻木取火嘅装置喺度。咁佢都曾经教过我，好彩我都有少少围巾透到火。咁仲有呢就係有啲太阳能装置板啦。咁点解头先话到喺一个斜坡上面呢？因为生活呢亦都係尽量呢朴素啲嘅，唔好消耗咁多嘅能源同埋电力。咁但係呢，香港本身係一个国际大都会啦。喺一个国际大都会入面要过呢一种嘅生活仲有小朋友嘅时候呢，其实几种嘅方式会唔会有好大嘅矛盾呢？咁所以都想问下野人啦，喺咁简约嘅生活入面呢，同育儿呢两个字有冇啲冲突，定还是你觉得真系可以比小朋友融入自然嘅生活仲好咧？ 我觉得梗系冇冲突啦。 嗯， 你见我都同小朋友生活得咁开心，就知道喺香港呢个繁忙嘅大都会都可以过到呢一种嘅生活嘅。 嗯，系啊，屋企又有千秋啊，我见你家庭乐都非常之好、啊。 有小朋友咁自然要整多啲唔同嘅玩意啦。 系 啊，咁我觉得喺大自然度生活咧，其实系俾小朋友一个最真实嘅成长环境咯。 嗯， 因为我哋人系大自然一部分啊嘛。 嗯， 咁其实大自然提供咗所有我哋需要嘅学习嘅元素喺度。 嗯， 咁譬如呢度有沙、有树、有木咁。咁呢啲系真实嘅材料嚟噶嘛，唔需要去 playroom 度玩嗰啲咩嗰啲假嘅沙啊、假嘅泥啊。然之后用搵啲木家私就话接触到木啦，咁系啦，咁呢度所有嘢都系好真实咯。咁我觉得俾小朋友接触最真实嘅自然，就系一个正常嘅教育啦，或者最好嘅教育啦。 咁玩具方面咧，我就见到你屋企有千秋啦，咁其他玩具你都系会选择自己做俾佢啊，定系点样噶？ 其实咧，我就中意整下同小朋友一齐整玩具玩嘅。 嗯， 咁不过咧，因为香港人就非常之浪费啊，其实成日都抌啲玩具出嚟，咁所以我屋企咧都执埋啦，都好多嘅玩具。 嗯， 咁我觉得即系玩具又唔系话坏嘅，系啦。咁最重要就系我唔需要额外买一啲新嘅资源翻嚟去，即系唔需要买新嘅玩具啊。 嗯， 系啦。咁即系人气我取啫嘛，即系原本我屋企玩具原本都系去堆填区噶啦，咁我攞咗翻嚟玩一下先，系啦，咁咪为堆填区减少咗个空间嘅压力啦。咁同一时间我又可以 reuse 多一两次啲或者十几廿次啲玩具先至抌，咁其实就系、是可以既环保到啦，得嚟又可以满足到即系有玩具玩呢个嘅需要啦。 嗱，咁你喺屋企咧都会同小朋友去到玩啊，甚至乎咧教好多佢喺日常生活应该要学嘅嘢，但系嗰啲嘅叫做生活嘅基本知识咧，可能真系好多香港嘅小朋友咧系忘记咗嘅。即系例如好简单，自己煮饭，咁而家好多家长都会好惊，哇！你自己煮饭一阵又切亲啊，又烧亲啊，又淥亲啊咁样。咁我觉得咧，其实你喺呢一方面嘅顾虑会比较上少。是不是我见你仔仔钻木取火都真系都好叻下， 烧柴啫，未唔系钻木，钻木又好夸张啦。我觉得我哋对小朋友有信心嘅，系啦，小朋友咧亦都天生咧系好中意学习啦，同埋尝试嘅。咁、所以作为父母咧，最紧要俾机会佢哋去尝试同学习咯，系啦，千祈唔好就话危险啦，咁就去扼杀咗佢哋尝试嘅机会。咁、其实每个小朋友咧，只要慢慢做啦，系啦。 小心認真專注去做，其實是可以做到很多嘢，包括剛才講的煮飯啦、整嘢食啊、或者是我幫手，我哋呢度會燒柴煮下嘢食，咁佢都可以係做得到呢啲角色噶。 咁小朋友咧，其實有啲人咧就會話：哇，都喺一個深山嗰度生活喎。咁你怕唔怕佢同喺城市長大嘅小朋友有個好大嘅差距啊？或者價值觀方面有好大距離啊？ 講真都唔係啲咩深山嚟嘅，係啦，我哋行出去都有巴士站可以搭車出去嘅，係啦。咁不過喺大自然成長嘅小朋友咧，佢哋對於環境嘅適應力咧係會高好多㗎。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成日喺城市裏面生活咧，啲好似被寵壞咗啲咁咧，即係見到只蚊就或者見到只蜜蜂就會好驚咁。咁其實喺大自然裏面，你見多啲唔同嘅嘢，其實小朋友嘅接受能力啦。个创造力啦，等等都系会有更加多嘅可能性咯。 嗯，我自己都唔系住深山嘅，我就住喺啲都系好偏远嘅地方嘅。我自己都感受得到咧，有人讲呢句就系小朋友接触大自然多，嗰个适应力咧会加强啦，同埋佢亲身大自然个人咧。我发觉是普遍嚟讲是容易开朗好多喎。有阵时城市嘅小朋友比较上多好似郁闷嘅状态，会唔会呢？ 其实都正常咁，因为人系应该活喺大自然里面。咁小朋友呢啲呢个天性嘅特质系比较强嘅，佢未被驯化到要活喺大要活喺城市嘛。大人就已经麻木㗎啦嘛，觉得喂城市冇问题啊，系唔使去大自然㗎啦。咁但小朋友佢天性仲系存在嘅时候，咁佢有呢份渴望喺度啦，系啊。咁、所以佢哋嚟到大自然嘅时候就会比较比大人更加容易进入啊！ 咁啊，所以个适应力就强啦。 系啊，系啊，佢容易开心，容易揾到自己想要嘅嘢咯。 咁你譬如对自己个小朋友咧，会唔会喺环保方面想佢特别做得足啲嘅，或者教导佢方面咧，会比较上细致啲噶？ 反而系刻意提自己唔好太黑 sell 环保。 哦，系啊， 讲太多。系啊，亦都喺我自己接近20年嘅教学经验里面会得出、就是，其实环保就唔系点样刻意去教啦，或者系去讲啦，相反就系身体力行去做啦。系啊，你自己做，跟住佢哋就会睇，跟住就自然会跟，就唔系话讲得多，所以去做咯。 哦，系、啊，你又讲得啱。即系例如我自己喺屋企，我做一啲环保嘅回收嘅分类嘅，我做得多咧、其实我发觉我自己仔仔，我仔仔二年班啦。佢都會自己跟住嚟做，我唔使話特別教佢，佢自己都知。哎，呢、這個係抌呢度，嗰度抌嗰度，咁喺都係一個幾好嘅學習，即係身教就最緊要啦。 係啊，係啊，到佢有興趣想問嘅時候，咁我哋就講多啲啦，或者即係有時輕輕講一講就得噶啦，千祈唔好講多，講得太多反而會未必係佢哋想接收嘅嘢咯。 喺呢一種嘅學習環境同城市嘅學習環境，你會唔會覺得真係接觸得大自然多，小朋友都會學懂主動 啊？會有呢個傾向。但我覺得其實成個生活去睇，最關鍵係唔好俾佢咁早接觸手機啊，同埋電視啊，呢啲電子嘅產品咧，係會扼殺咗小朋友探索其真實世界嘅可能性咯。 我自己都覺嘅，我仔仔當佢接觸咗啲平板之後咧。你俾过佢，你又好难收翻。咁有阵时收翻佢，可能又会有啲情绪。咁我处理嘅方法咧，即系都要请教阿爷人。我都系带佢咧行多啲山。不过最近咧，佢都发觉行山好似好辛苦、啊。爸爸可唔可以喺屋企坐下？佢都讲多咗呢句说话。 系都要铺排啦，即系你有呢个觉察好紧要啦，就系、是、啊唔好俾咁多手机啊，嗰啲电脑啊，小朋友。咁啊，帶佢去到啲大自然，係整體個方向係同意係正嘅。咁但係譬如去大自然嘅時候，會點樣令到佢冇咁辛苦咧？咁可能就係約埋啲朋友一次，有多啲小朋友一齊玩啦。唔好行得咁多啦，係啦。咁其實只要佢放低手機，係啦，走出去真實嘅世界，咁慢慢去探索，咁有時唔需要話行好多嘅，咁其實已經係轉變緊啦，小朋友。 係啊，係啊。嗱，你自己叫做育兒嘅方法咧，同好多城市人係不一樣嘅。有冇話對小朋友特別有啲咩抱負啊？希望佢第日大個做咩啊？點樣幫佢實踐理想啊？會唔會諗埋呢啲咧？ 冇啊。我就係覺得小朋友能夠健康成長，咁其實已經係父母最大嘅福氣啦。咁将来系点就让佢去自己选择啦。 嗯，等佢自己开拓自己嘅路向。 系 非常之好啊！咁今日咧都分享咗好多咧，即系小朋友到底点样可以喺一个郊区啲嘅地方嗰度生活，但系又可以生长得好嘅。我自己都听咗好多之后，可以借镜睇下对付我自己嘅小朋友，等佢可以咧就唔好成日对住部电话咁啊好啲啦吓。今日唔该晒野人，拜拜， 拜拜。

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黑的我，能够因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最终三十一嚟到星期一啊，咁啊早上嘅时候呢，我哋都揾到啊电视部嘅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嘅时间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呢？ 咁啊有呢个香港故事，咁呢一集呢叫做幸福的绕道啊，咁系讲乜嘅呢？我哋每一集呢都会邀请一位素人嘅朋友啊上嚟呢，分享一下佢哋呢，即系佢哋都經歷過人生嘅低谷啊，咁走過咧好崎嶇嘅繞道，咁但係佢哋好啊，最後都揾到幸福嘅，所以叫做幸福的繞道啊。咁今集咧嘅主角咧就係61歲嘅謝群香啊 ，N 啊 ，N 姐。咁啊 ，N 姐咧，佢幾十年嚟咧都飽受呢個情緒困擾啊，佢試過好多次自殺添嘅。咁話說佢即係我好簡單講下佢嘅故事啊。咁話說佢係好細個嘅時候，佢童年啊唔係好愉快啦，佢亦都經歷過兩段唔成功嘅婚姻，咁亦都試過係奉子成婚，佢又做過收銀員，做過卡拉 OK 拳手，夜總會公關小姐都做過。咁即係佢開始咧，即係40几岁嘅時候咧，身體出現好多毛病啊，加上佢同啲父母啊、兄弟姊妹啊，甚至乎自己仔女嘅關係都比較疏離，所以咧佢好多次都試過自殺。近年咧佢又分配到公屋，一人單位，好多人覺得好正啊。咁但係佢開始獨居嘅時候咧，佢開始好寂寞啊。但係啦，有一個契機，佢終於遇到一件事，佢開始感覺到人生第一次有幸福感啊！咁想知道係啲乜嘢嘅話咧，今晚七點半一齊留意啊 ，N 姐嘅故仔啊，香港故事《幸福的繞道》。 我都好想知道咩事可以令到啊 N 姐咧就突然之間感覺得到幸福嘅繞道，終於繞到去佢身邊啦。咁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啊，七點半鐘嘅時間香港故事。咁另外八點鐘咧就我同你都要健康啲啊。 冇错啊，我要健康啲呢个节目啊，咁今集会同大家睇下咧，原来啊，香港嘅坊间咧都有好多嘅团体同埋机构咧，举办唔同类型嗰啲健康飲食活动啊，咁希望透过啲活动咧，推广呢个减盐减糖嘅新飲食文化同埋呢个新生活态度咁话。咁我哋今集咧就会请嚟咧好多唔同机构嘅代表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究竟係點樣推廣呢個健康飲食嘅？咁想關心呢樣嘢嘅朋友咧，記得今晚八點鐘要睇《我要健康啲》啦。 我都要睇啊！其實我真係成日都咁講噶啦，我食嘢都偏鹹嘅。咁屋企人咧都成日秒我噶，飲湯就飲湯啦，係都要攞個餐桌鹽，係咁我哋轉。哎呀！今日夜晚八點鐘啱啦，正值咧就係飲緊湯嘅時間。 减糖减盐啊！ 减糖减盐，一路睇一路 remind 自己收下手啦，呢啲盐啊收下手啦吓。好，咁大家一齐咧减盐减糖，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唔该晒阿昌，唔该晒小白，同大家睇下天气啊！依家15度气温，相对湿度55%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暂控三名年龄介乎28至65岁嘅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同一名63岁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今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晚表示，在早前檢獲的不鏽鋼通煲入面，發現相信屬於死者的頭顱。又解釋，法醫和鑑證專家當日認為不適合在現場化驗，所以將通煲運到殮房，以及在昨日化驗時才發現頭顱。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隔咗架未啊？最近身边好多朋友讲紧旅行。咁耐冇去，好多事情要留意，但係最紧要係玩得开心，去到想去嘅地方，食到想食嘅嘢，买到想买嘅物品。讲起喺外地买嘢，有冇呢个经历呢？喺呢条街嘅铺头见到想买嘅心头号，梗係即刻买啦。点知行多两条街，喺另一间铺头见到相同货品，价钱仲平啲，即刻同自己讲，早知行多两条街先买啦。不过好多人都话去旅行唔好谂咁多，如果行多阵都冇，又要花时间翻转头，仲嘥时间。旅行唔似你喺呢度啊，今日唔买可以听日买咯。又系喺身处紧嘅都市，好多人买嘢都有一个习惯，就系格价咯。所谓格价，即系消费者对同一商品作价钱比较。有人买嘢唔睇价钱，中意就买。佢哋觉得时间就系金钱，花时间去揾唔同地方比较价钱，即系嘥紧钱。另外有人就话咧，梗系要格价，精打细算先可以维持到头家。格价唔单止系一种习惯，可以变成一种嗜好，甚至升为成一种学问。有冇留意身边，必定有朋友好清楚边度买嘢会平啲。佢好了解行情，无论以前、而家，甚至可以预计价钱将来嘅走势添啊！凡事做到一个极致，就可以叫专家。所以好多人都系格价专家咯。早排喺讨论区有一则贴文，楼主话自己喺一间模型铺见到一件玩具好中意，于是买咗佢啦。点知隔咗唔够两星期。同一间铺头同类货品竟然平过自己买嗰阵，当然心有不甘，于是打电话同佢理论。店长就话啦，价格系随住市场浮动嘅。楼主当然唔忿气啦，觉得唔系钱嘅问题，系原则嘅问题，所以希望喺互联网世界得到大家支持。听到呢个题目，你到知结果究竟系点咧？就系认为。楼主自己要检讨先。意见包括，如果咁介意，应该自己行多几间铺头格价。任何产品都会根据市场唔同时候价钱有所变化，来货多自然平，来货少就会贵。亦有啲咁讲，有啲楼越买越平，有啲楼越住越贵添啦，嗰啲你又唔计。又有人咁讲，如果你行去隔篱嗰间，见到相同货品系平咗，你会唔会走翻去之前嗰间，将个差价俾翻佢啊？而家格价唔使周围行噶啦，上网已经可以睇到唔同铺头嘅价钱。如果着紧，应该做啲功课先啦。正所谓早买早享受，开心地拥有。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

叫高山， 咁 高山唔係代表自己喺個高山嘅地方， 係 嗰個城鎮嗰個區域咧， 就叫高山。 叫高山，咁啊係一個平原嚟嘅，塔卡亞馬咁樣。 所以正所謂咧，香港嗰個高山劇場，你唔好以為佢係高山， 係啦，又唔好以為佢係高山。 高山， 我真係細細個嘅時候，我第一次去高山劇場，喂、刀啊！ 佢只係一個山丘上邊啫，山丘上邊 係啦，即係唔係諗住喺好高嘅地方。咁啊，呢個地方叫喺祈浮縣嘅高山，咁啊出產咗呢一類型嘅牛啦，咁樣好啦。咁佢哋咧又係嗰啲好典型咧，就係、是、其實佢哋由出世去到佢哋去到屠宰嘅時候咧，佢哋都係過住啲好悠閒、好舒服嘅生活嘅啦。佢哋飲嘅水咧。是泉水嚟嘅、其他水佢哋唔飲嘅， 高級 飲 高級水 啊，飲高級水， 飲泉水清甜嘅泉水，而且佢哋嘅飼料咧，我記得有香醇嘅禾杆草啦，有粟米啦，仲有啲大麥啦，我記得係有呢幾樣嘅，其即係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配方。因為點解咧？我就見過佢哋嘅飼養飛陀牛嘅一班嘅農業工作者，咁佢哋咧都即係話翻俾我聽，我個配方就係咁樣。佢哋仲有每一個咧，每一隻牛咧，佢哋都有個出世子嘅。咁我出世子都幾得意喎。我哋人有子毛嘛， 系啊， 佢哋就冇子毛嘅，佢哋係用鼻紋啊，即係用鼻咁啊吸落去張紙，即係踩啲墨，真係墨喎。即係寫毛筆嗰啲字嗰啲墨咧，咁啊吸落去嗰張出世紙嗰度咁樣嘅，咁啊佢每一隻牛嗰個鼻紋咧，其實亦都係不一樣嘅。咁佢哋咧亦都話到喺飼養呢一種嘅牛嘅時候咧，會盡量用一種咧好 relax 嘅嘅情況咧嘅環境啊，去到令到佢哋即係每一隻牛都係好快樂咁去生活嘅。好啦， 嗰啲肉質就 點問佢咧？ 一樣啊？ 點問佢？你快唔快樂啊？咁樣 其實睇到啲牛嗰個情緒啊，即係佢暴唔暴躁啊，係咪好悠閒啊？咁所以佢哋都會斷定嗰啲牛咧係好快樂，而且 肯定同西去鬥牛嗰啲唔同啦。 係啦，嗰啲好哇，一夜淚氣咁樣，係啦，衝過嚟咁樣。好啦，咁我嗰陣時咧亦都有問到啲其中一位咧，佢係直頭佢自己係主力咧負責去到培育呢一班嘅飛陀牛嘅，咁我就話啦啊，其實即係有啲飼料都係問佢啦，咁我就話啦啊，其實點樣去到養佢哋最大嗰個心得係啲咩咧？佢同我講兩個字，令到都開頭都百思不得其解，以為佢 hea 我嘅。佢同我講，佢話愛情。我拗曬頭，我初頭都以為佢係嗰啲好典型嘅啫，因為你愛只牛，所以你就佢就好好啦咁樣。即係我哋都係個套路係咁諗啦。咁後屘聽佢解釋完之後咧，佢話點解會係愛情呢？原因就係佢真係同每一隻牛咧，都會有名啦，除咗個 number 啫，佢每一隻牛佢都會認得，可能佢飼養嘅有幾百隻牛嘅喎，咁認得佢哋啦，知道佢哋嘅習性啦，知道呢隻牛可能佢需要大麥咧係多啲嘅，另外嗰隻牛佢需要嘅粟米咧係要多啲嘅，所以佢咧除咗係有啲叫文字嘅記錄之外咧，佢亦都係真係同嗰啲牛咧係交心，咁所以佢咧嗰個 即係當佢 friend 嘅。 你講 但係最後又要鋸佢。 係啦，我就係咬住呢個位咧。我問佢：喂，其實你最後都係難聽啲講啊，你都係鋸佢嘅，都要拎出去賣嘅咁樣。咁佢話係啊，因為咧佢哋每一次咧去到飼養呢啲牛嘅時候咧，飼養牛或者去愛啲牛咧，佢哋係真嘅。咁但係佢哋嘅工作咧，的而且確咧係要去將啲牛咧去販賣嘅。咁啲牛咧，其實佢話啲牛其實好有靈性。佢哋亦都知道自己喺呢一個世界上面嗰個職責、嗰個任務係啲乜嘢，咁佢哋享受完之後，佢哋都會咧好似即係好尊敬啲牛啊，好愛錫啲牛啊，然後就同先至會同佢哋講 goodbye 咁樣就送佢哋。 所以個生物鏈啊，即係呢個生命 佢完咗 就延續另一個生命嘅開始。 即係牛咧就好似用人類嘅力量繼續去發展呢一個生物鏈啊。咁佢哋有一個咧，就以前我唔記得有冇喺節目講過，就係、是、日本人有一個教育嘅食物嘅食啦，肉係教育嘅肉啊嘛。咁佢哋都話係，因為佢哋本身喺小學嘅時候都已經有教到食肉，即係 shokuiku 呢一個字眼嘅。呢、這個字眼就係頭先鐘哥講緊嗰啲啫，食物鏈嗰個關係。咁你好愛隻牛，你係真嘅；你去好好地飼養佢，係真嘅。但係最後佢亦都要回歸翻成為食物鏈嘅其中一個部分咧，亦都係真嘅。所以佢哋每一次咧，即係去到佢哋都會食嗰啲牛，佢哋都係會食牛嘅人嚟嘅。咁但係佢哋每一次食嘅時候，個心咧啊，點解會仲可以食咧？自己飼養出嚟嘅，就係、是、個心咧抱咗一種佢哋自己都係自然嘅一部分。佢哋都係喺食物鏈入邊咧去到成長嘅。咁所以佢哋個心咧，除咗呢一個之外， 就有個感謝嘅心。咁呢個就啊，完全明白曬啦。啊，點解佢哋有陣時譬如食飯， 每次食飯，每次都會講啊， 係啦，我唔客氣啦，多謝呢餐飯啦，即係有個常感恩嘅心情咧，咁就可以去到即係同啲動物有更加好嘅連結，亦都係食物鏈嘅其中一部分。 我的享樂時代。 咁啊，講開啲牛咧，咁啊講下牛肉飯啊，咁啊最近 咧即刻去咗食物鏈啦，即刻可以食得啦。 咁啊呢個就另外一樣睇法啦。咁我唔係講一啲好貴嘅嘢，反而我講一啲好平價，又或者好接近群眾嘅一種食法，窩蛋牛肉飯，就係呢一樣啦。咁啊最即係我成日食嘢咧，好有趣。如果我中譬如我嗰一排中意食嗰一樣嘢咧。我会经常食嘅，系经常嘅，即系一日甚至乎食两餐咧， 系 连续食两三个月我都唔会厌。 我又去呢只系咁，其实即系成日个心入边个愿望就好想去，即系做个拉面 trip， 早 系咁食拉面，下午茶 咁样，日都拉面， 日日都拉面。 咁我想问问两位，一定食过噶啦，窝蛋咩饭咁样？ 系 窝蛋面藕饭，你哋觉得好食啲啊？定窝蛋牛肉饭，你哋觉得好食啲啊？嗱，好明显啦，一个系免牛，即系免治牛肉，一个系牛肉， 系 就可能一片片嘅。 我中意食牛肉多啲，一片片。我又麻麻地免治牛肉，即系食落口个 texture 好似麻麻地。 系啊系啊， 我同你哋唔会争啦， 系咪啊？ 系嘛？ 因为我最近喜好咧就系窝蛋免牛饭。 哦，都唔系间间有得食，钟哥依家 系啊 系啊， 所以最近就系搵到嘅时候咧，我就成日都翻去嗰度食啦。 好嘢，好嘢，好嘢！即系喺边区噶？咁你 深水埗咯， 深水埗系嘛？ 咁因为每一间佢哋整呢个窝蛋牛肉又好，或者面牛又好，每一间其实你留意一下，即系通常出现呢一类型饭都系茶餐厅噶啦，间间味道都唔同嘅，有啲咧就偏咸，有啲系偏甜嘅，咁我今次食呢间咧就偏甜少少嘅，咁样就诶，点解话呢一期特别中意食咧？咁就系、是、因为咧有阵时晏昼去食晏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热啊嘛， 系 咁如果食一啲干铿铿嘅饭咧，就觉得哎呀。好似冇乜胃口， 好似好漏咁啊！ 但我又唔想话食男人的浪漫啊嘛，咁、不如啊呢个又好，即系湿湿地咁样，我觉得哦几舒服咁样。咁最近我上咗食呢个啦。咁但系咧，另外行过一条街咧，就有呢个窝蛋牛肉饭。咁我又试过一次，咁我又觉得啊，硬系觉得如果个窝蛋拼咗落去个面牛度咧。是好食过窝蛋拼落啲牛肉里边嘅，即系我自己觉得， 因为捞埋一齐，好似拌饭咁食系嘛？ 就系啦，因为令到咧佢更加，因为佢有埋个蛋白喺度噶嘛，你捞咗落去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零舍再滑溜啲嘅，即系成个口感咧， 系 咁啊呢个啊咁样嘅配搭又唔错啊！ 俾你讲得两讲。即刻都想食一食 今日嘅 lunch， 大家都可以谂谂。 今日 lunch 就中哥推介啊， 窝蛋面牛啊， 好啊，好啊，好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